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个星期气温进一步上升。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3点，升67点，总成交金额8,60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7元跌2毫，阿里巴巴197元跌2元，中国平安79.7升9毫。美团点评103.8升2.8，友邦保险71.95升1.5，建设银行6.32升7仙，汇丰控股40.25升3毫，平安好医生107.4跌6.7，中国移动62.45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639，瑞士法郎7.976，澳元5.059，加元5.56，新西兰元4.726，欧元8.424。每百日元对港元7.2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87。港金现价报15,7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5.18美元，卖出1,70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是慢车的，龙尾油街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是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观塘工业中心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在牛头角港铁站和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多车，龙尾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留意就是东铁线马场站今日关闭的，配合沙田马场的运作安排，列车将会不停马场站。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了，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欢迎乘搭 FM926 航班，陆宇光、高福慧、谭永辉带你飞越108,000里，目的地是乌克兰。 1986年发生严重核事故的切尔诺贝尔附近的森林发生大火，当局检测到的起火点辐射量超过正常值16倍，但其后撤回这个讲法，引发对辐射威胁的忧虑。 请准时星期六上午11点登机，祝阁下旅途愉快。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今天会第一个钟头会跟大家谈谈关于个中小学的复课的安排的。大家知道就新冠疫情就开始都缓和了。今天已经是连续第四日就是没有这个确诊个案的了。很多社会活动啊就翻工啊等等都开始就慢慢逐步回复正常了。而我们的就是对学生来讲一个重要的考试就是中学文凭试 ,DSE 其实已经就在上周都开考了的。咁随着疫情这个放缓啦，同埋即系好转咗啲啦。咁啊，教育局咧亦都开始咧着手咧呢个复课嘅安排嘅。咁啊，上个礼拜同埋寻日咧就分别咧收集咗啲中小学代表嘅意见咧，就作出咗啲嘅安排嘅宣布嘅，即系暂定嘅复课安排啦。咁呢个安排咧就会系由呢个高中咧开始先嘅。咁高中嘅方面咧就会咧估计咧即系暂定嘅安排啦，就最快咧就会 DSE 嘅笔试咧喺5月25号咧结束之后嘅第二日咧，即系5月26号咧就开始复课。咁有机会咧就系中三至到中五嘅学生一并咧系复课嘅。咁而嗰个复课之后咧嘅安排咧就有不同阶段嘅年级咧开始就再翻学啦。咁啊小五同埋小六咧就打算咧最快咧就会系6月1号啦，即系星期一嚟嘅就复课嘅。咁咧就亦都预留一啲时间咧上堂咧，同埋咧就考呢个小五嘅评分试嘅。咁至于初中嘅方面咧，就打算咧最快咧就系6月8号咧，就亦都系星期一嚟嘅，就开始复课啦。咁而小三同埋小四咧，就最快咧就会去到咧6月15号咧，就先至开始复课嘅。咁呢个不同嘅阶段里边咧，而家暂时嚟讲咧，一个暂定嘅安排啦。咁而对学校嚟讲咧，就比较重要嘅咧，就系有包括咗中三嘅评分试啦，因为中三嘅同学咧就需要考呢、选科啊，咁咧就升中四嘅，咁而呢个小六咧都有评分试咧，就可能要考咗之后咧，就俾个学校咧就系评定咧就学生嘅升中嘅安排啊等等，咁因为学校里边嘅考试咧等等咧都系对呢个学生嗰个未来升学啊等等都相当重要啦，咁大家都好关注呢件事，咁如果你都有关心呢个升学嘅安排或者复课嘅安排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到底呢啲咁嘅安排里边咧，到对你自己有冇影响咧，或者于你嘅家长嘅话咧，对于个复课咧，觉得需要准备啲咩嘢咧，同埋有啲咩意见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我哋翻嚟就开始倾下呢个话题。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萧叔叔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句诗句。咁咧，尤其是咧，系想俾一啲年轻啲嘅朋友听嘅。作者咧就系、儿童文学作家，叫做 Dr. Seuss。呢句说话系咁嘅 ：You have brains in your head, you have feet in your shoes, you can steer yourself any direction you choose。意思咧就系、咧 ，You have brains in your head， 你个头里面咧系有个脑袋喺度嘅。You have feet in your shoes。你的鞋里面呢就有只脚喺度嘅。You can steer yourself any direction you choose。咁呢你鍾意想选择行乜嘢方向呢 你都是可以咁做嘅。有脑袋，有双脚，咁你中意点行都得嘅。希望大家记住呢句说话 ，Dr. Seuss S E U S S。咁啊，读多一次俾大家听。You have brains in your head, you have feet in your shoes. You can steer yourself in the direction you choos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在談緊關於個中小學的復課安排，咁剛才頭先講咧就話咧最快啊，最快都係等於考完呢個 DSE 之後咧嘅5月26號咧就有機會咧就係中三至中五啦，就或者係中四至中五咧就有機會咧開始係復課啦。咁而小五、小六方面咧最快係去到6月1號嘅。咁到底啲復課安排咧係咪順利咧？咁而家暫時都係未定啊，呢個即係日期咧一個建議嚟嘅啫。咁但係學校嗰方面咧就話咧就需要係有幾個星期。时间咧三个星期左咧要进行啲复课嘅安排嘅，咁到底系咪可以顺利完成咧？咁我哋仲要再睇啦。咁如果你对于个复课呢方面有意见嘅话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有电话机旁边我哋接通咗咧，就系中学校长会主席嘅邓振强咧，同我哋倾下咧关于今次呢个复课嘅安排嘅。阿邓振强你好。 系你好，陈生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啱啱同佢倾开咧，就即系呢个教育局咧都做咗啲嘅安排咧，亦都系做咗个建议咧，就系、是、分阶段去复课噶。咁而家你中学嗰方面咧，就而家对呢个时间表，你哋自己点样安排，同埋咧，即系你哋觉得需要有几多个时间咧，先可能可以做好呢个复课个准备啊？ 哦，喺现阶段咧，而家中学嘅主要任务咧就系、是、顺利完成嗰个系文凭试嘅考试。 嗯。 而文凭试嘅考试咧就喺5月25号嗰度完成嘅。 嗯。 咁完成咗文凭试嘅考试咧，都系一个合，如果系疫情系许可嘅话咧，都系一个合适复课嘅日子嚟嘅。 嗯，咁而家复课系咪都系即系按照呢个建议里边咧，系咪都系即系由呢、這个高中开始先咧，即系中四、中五咁开始先啊？ 如果在中学呢都会是高中行先的，因为高中呢特别是中五级呢是要面对着一个公开考试的过程，而2021年那个考试很快就来了。所以呢业界都希望是争取呢是高中首先复课的。咁复课有几个条件啦，咁第一个条件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学校的准备是怎样呢，咁样。咁其实学校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学校已经是全面运作的了，因为呢我们有350间的学校呢其实是做紧公开试的市场的。而基本上呢就所有员工呢都已經係基本上係全部要翻工咧，係幫助個公開試嘅。咁亦都喺呢個係公開試嘅運作到目前為止都順利啦。我哋都考咗兩個核心科目啦，有接近50,000人係考試啦咁樣。咁亦都喺呢度咧係每間學校都學習咗嘅經驗，就係點樣喺做學生嗰個係秩序嘅管理啊，嗰、那個距離嗰個安排啊，都累積咗啲經驗咧。咁係所以復課嘅問題咧，佢就應該唔係太大嘅。 嗯，系啊，邓校长啊，嗱，我哋即系你头都提到 DSE 啦，而家考紧噶，咁啊过程应该都顺利噶，即系暂时你都唔觉 到目前为止都顺利嘅啦。 咁但系 DSE 个安排考试咧，其实自由风都倾过嘅，就要做好多唔同嘅准备嘅，即系譬如话考生个距离啦。咁就譬如話有休息嘅時候都唔可以聚埋一齊啦，咁洗手間又要有好多嘅安排唔同啦，咁但如果你一復課咧，就係、是、所有學生都翻曬去噶嘛，咁到底復課之後嗰啲譬如話坐位嘅距離啊，同埋嗰啲學生係咪可以傾下偈啊等等呢啲咧，係咪同翻 DSE 考試嘅時候個準則係看齊，還是係可以放鬆啲嘅咧？ 其實就唔可以看齊嘅，因為咧係。DSE 嘅考試本身都係保持緊個 social distancing 嘅個社交距離嘅，因為考生之間係唔會交談嘅。 同我見到嗰啲座位係分得好開㗎嘛， 分得好開嘅。咁如果復課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係有一個係即係你唔可以再講 social distancing 嘅，因為咧基本上復課本身就係一個係social interaction 係會出現咗嘅。係。OK。咁所以我哋要讲嘅就係一个 physical distancing 究竟点样为之合理啦。 嗯。 咁即係话学生同学生之间座位距离啊，佢哋喺上堂之外嗰啲距离嘅安排点样啊。咁呢个呢教育局呢应该都喺下个礼拜呢，如果佢哋公布复课嘅时候呢，喺啲细节嗰度呢係会公布嘅。咁但係我哋会睇到首要任务呢，我哋都係要係保证学生嘅健康安全啦。 嗯。 咁所以就係复课，如果能够复课嘅话呢，个前提呢係一定係疫情呢係比而家更好嘅。 嗯， 即系学生会更安全嘅。 咁、那個距離咧就可以係唔需要係做到而家考試咁 1.8，因為我哋制定係 1.8 米嘅距離嘅時候咧，係疫情係比較上係嚴峻嘅情況之下，用咗一個最高嘅標準嘅。咁但係我哋都睇到近幾日咧，佢係降嘅確診嘅數字係零啦咁樣。亦都希望朝住呢個方向，冇第三波嘅爆發，我哋守得住咧，咁我哋嗰個距離就可以減少，咁復課咧就會，或者甚唔單止係復課，甚至係成個社會嘅回復正常都可以逐步開始出現咯。 嗯，等校長啊，等你翻學嘅時候咧，我哋大家做學生啊都做過啊，即係個位置好近嘅喎。即係你要唔要隔開啲嘅咧？即係譬如話你想話，即係 我諗最起碼我哋係 咯，即係你始終都係即係 2003年沙士嘅經驗咧，沙士嘅經驗咧就係、是學生就唔會係兩個兩個咁坐㗎啦，係變成單行咁坐㗎啦。咁、就而家我哋嘅情況係比沙士嘅時候仲要好嘅，因為沙士嘅時候咧，每一班咧係講緊40人嘅。咁而家絕大部分嘅中學嚟講咧，每一班咧都係30人左右嘅 人。人已經少咗啲啦。 係啦，以前我哋係講緊係30班嘅一間學校，咁係30班乘40，講緊一間學校可能係聚埋1000人嘅。咁、但係而家我哋講緊係30人一班，而我哋喺而家呢個階段復課咧。是講緊係得5級，通常咧而家學校剩翻就每級4班咧，就只係20班，咁30×20咧就大概講緊係600人嘅啫。咁係比沙士嘅時候個情況咧係理想啲嘅。 咁但係呢個安排裏面咧，其實即係你頭先都提到啦，個健康安全係好重要嘛。咁其實你自己都擔唔擔心嘅咧？即係話真係呢個安排咗之後咧，會唔會係因為太過聚集嘅機會多啊？或者即係始終都係有即係所謂社交嘅活動㗎啦，學生翻咗學好開心啊，傾偈嗰啲 咁樣。 擔唔擔心咧？你其實對於即係咁嘅時間就要復課。 我諗就由同兩方面睇，咁就係話第一學校嗰個準備係準備足夠嘅，而學校嘅空間亦都係比以前咧係人均嘅空間亦都係多咗嘅，因為每一間學校嘅學生人數都係少咗啦。咁、第三樣咧就係睇翻學生群體呢一、這個群體佢哋嘅合作啦。咁如果你從1月尾到而家咧，你都會睇到我哋係冇學生群聚而係受感染嘅個案嘅。咁即係話咧，我哋對我哋嘅學生係好有信心嘅，亦都要讚賞佢哋咧，係從1月尾開始咧，喺抗疫防疫嗰度咧，都係喺適當嘅時候咧，佢哋係會跟足個指示去做嘅。 但係因為後來中間 睇咁安全。 是啊，是明白。但你我哋都讲啦，就是中间其实都停咗课好耐㗎嘛，即係你讲要安全里面呢，其实中间佢哋冇返学㗎嘛。所以个群聚里面 系 冇出现㗎。 情况就係话佢哋其实就算冇喺学校管理嘅情况之下，佢哋喺居家嗰度呢仍然都系好守个规矩嘅。即係话呢系尽量留喺屋企啦，要出街嘅时候戴口罩啦，而佢哋自己同学之间嗰个社交嗰个聚集呢其实系好少嘅。咁所以你会见唔到喺我哋自己本地学生嗰个群组呢系有一啲大規模嘅爆发嘅。咁另外我哋仲可以参考啲外国嘅其他地区嘅经验嘅。咁例如系台湾呢系比我哋呢系更早复课，佢系2月25号就已经开始复课㗎啦。咁佢哋到而家呢佢哋学校呢都冇大規模嘅爆發，仍然都係繼續上緊堂啊！甚至佢哋全日翻學，喺學校都係食埋飯嘅添。咁我哋會更加保守啦。我哋而家初步我哋諗嘅復課嘅安排咧，就是、學生翻半晝嘅啫，就學生可以喺半晝之後咧翻屋企食飯啊等等。 係即係復課之後都唔會用全日制嗰個方法去做。 暫時係唔會嘅，暫時係唔會嘅。 系咁，而家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中学校长会主席嘅邓振强校长啦。咁啊，欢迎大家参与自由风嘅讨论咧。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咧就系中小学嘅复课安排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1872311，1872311。咁欢迎你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倾下嘅。咁好啦，我继续同阿校长倾下先。咁啊，邓校长嗱，你譬如话头先都讲到就个准备嘅方面啦。咁啊，譬如话除咗学校里边之外咧，咁啊而家譬如话如果复课啦，咁啊入学校咧，即系嗰啲措施系咪都会做嘅？譬如话即系。包括帮佢量体温啊、健康申报啊等等。 系啊，我谂喺而家用紧系文凭试考生嗰个措施系会全面咁样继续执行嘅。而亦都系好个好处就系考评局亦都为每一间个借出学校嘅市场咧系安装咗咧系红外线嗰个系体温探测仪嘅。咁亦都呢啲设备咧亦都会留翻喺学校嗰度咧系让校可以继续使用嘅。咁所以喺設備上面咧，係比2003年嘅時候咧，我哋更加好嘅。 即係都足夠 嘅。 即係嗰啲設備都足夠嘅。 同埋喺而家其實係每一日學校嘅童工做市場嘅童工其實係運作緊嘅。 者是運這個都是個學習的過程，都是運作得挺好的過程。咁另外一個我們會看到的就是復課的時候也會繼續要求學生戴口罩的。咁而口罩的供應呢在近期呢就是市場的供應是多了的。價格呢也都是回落了，由最高峰過來講緊是5蚊6蚊一隻，而家大概是2個半至到3蚊一隻到啦。咁如果我們在5月尾復課的時候呢，咁因為都係分階段啦，咁高中嘅學生可能大概要準備40個口罩，而初中嘅學生咧可能係33個口罩就夠噶啦。咁我哋都同教育局亦都係爭取咗，亦都同教育局咧係要求佢咧係因為有3500元嘅學生津貼咧，其實係應承咗發放嘅，原本係2500元，後來因為抗疫咧係增加到3500元嘅。咁亦都咧係要求教育局咧盡可能喺復課之前咧，是將呢3500元嘅係學生津貼咧，係發放到去家長嘅户口嗰度嘅，咁就讓家長都可以係應付口罩嗰個嘅需要咯。 咁學生而家基本上原則上翻學校嘅口罩都要佢自己準備嘅係嘛？ 原則上是的，如果我們跟回2000 SARS 的經驗，但是如果個別有困難的學生的話，我想是學校呢都可以向學校求助的。 另外呢就是關於到學生的學習的進度，大家都知道即現在停課了的時間都挺長的，跟著就回去之後呢，你們那個譬如說時間表安排學習的進度方面呢，其實 是都要調節的嘛，怎樣調節法呢？因為個時間都不多的嘛，即可能我們說平時正常7月左右放暑假的嘛。 關於這個進度呢，我想大家就要明白呢，學生回學呢就要再重新適應學校的生活的，都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的。所以初步呢是用半週都是一個合理的安排。但是你個矛盾的地方就是很可能家長又很心急想追回進度啦這樣。我想是站在業界我們的想法，就是說呢，我們見回學生的時候呢，我們首先就要關顧學生那個心理生理的健康成長先。因為停課這麼久，在疫情之下不多不少可能都對學生的精神健康有些干擾有些影響的。我想是老師們呢是首要的任務，就是保障回我們學生的身心健康先。 即是等他們慢慢熟習回個學校裡面學習的環境， 還有看看學生在這個過程之中他們有沒有什麼困惑，有沒有什麼的需要，我們要提供一個支援給他先。因為都很久沒見我們的學生了，見的時候就要大家要即是要了解他們的需要先。 真的就等熱身一樣，真的熱身先，真的要是吧？ 要如果你千萬不要一開始呢就是大家都是不停地往進度、然後不停地追個進度，這樣學生突然之間那個壓力就會變得很大了，這樣對我們學生的身心健康的發展呢有似乎不利。所以呢學校要做的就是從學生的精神健康那裡看看學生有什麼特別的需要，這個第一。第二呢就在停課期間呢，我們是用了線上學習啦，停課不停學啦，但是這裡呢都肯定會有一些學習的差異的。在復課之後呢就要有機會呢就要評估學生那個學習差異，之後就利用復課這些時間是做一些是補底的工作，是縮窄翻嗰個差異嘅。咁大部分家長都唔應該要擔，唔需要擔心嘅，因為譬如佢係中一嘅學生，佢哋仲有成5年咧係留喺學校嗰度嘅，即係話佢仲有好多嘅時間咧係可以慢慢咧係調整翻個課程嘅，佢哋最終都唔會學少到嘅。 是最重要就是慢慢適應之後再追啦，再追翻。 反而學校就會集中精力咧，就係幫助翻我哋嘅中五學生，因為中五學生其實咧，都好擔憂佢哋2021年個考試咧係轉眼就嚟啦。咁我哋點樣去輔導翻同埋幫翻佢哋咧？咁業界咧亦都會喺稍後咧亦都會同考評局係傾咧，係關於2021年嗰個係文憑試嘅安排嘅，例如啲校本評核嘅情分啊，又或者2021年嗰個考試嘅時間表可唔可以延後一啲咧？讓我哋係多翻啲時間，係讓學生多啲時間準備咧。呢啲我哋都會一步一步咁做嘅。 是啊，校長你剛才提到中五那裡就是要準備個文憑試都是重要的。咁另外對中學來講會不會中三都是緊要的，因為剛才你提到就因為要選科嘛。咁復課嗰方面呢對呢個中三個班是不是都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呢？ 所以其 中 一個建議呢都是如果是首階段復課的時候呢就會不會是可以容許是三級呢，即是中三、中四、中五是首先復課先呢？因為傳統上面我們就將中三是擺咗落去初中。咁係中一、中二、中三咁計。咁但係咧，喺實際上面咧，學校而家我哋係原本係可以承載6班噶嘛。咁如果我哋有3班嘅學生翻學，首先翻學嘅話咧，都係講緊我哋係一半 一半的學生翻學啫，咁都係可以應付到嘅。咁都亦都有個建議，就係希望會唔會係讓中三嘅學生都係作為第一梯次嘅復課咧咁樣。 嗯，咁嘅中三呢個選科啊，呢啲方面咧，其實如果係五月幾咧，或者甚至去到六月先復課咧，有冇影響啊？對個進度或者對成個分班？ 冇影響嘅，因為校內因為呢個選科咧就冇同任何嘅公開平核掛鈎嘅，全部都係校內、 校內做。 咁而家我校內做嘅，咁我哋而家見到咧就係大部分嘅中學咧都延後咗佢哋嘅暑假嘅、 嗯， 可能係去到七月廿四號先至係放嘅咁樣。咁、 嗯、 亦都有學校咧就開始咧係準備佢哋嘅考試嘅時候咧，亦都係會調整啲考卷嘅、 嗯。 以前可能考十四五日嘅考試，可能調整到十日到，即係話將考卷嘅數量減少咧，亦都一來可以減低學生嘅壓力啦、 嗯， 二來咧都可以係多翻一啲嘅係學習嘅。時間啦咁樣，咁、 嗯、 所以如果係中三能夠係做第一梯次嘅翻學嘅話咧，咁佢都有成四十日，係四十個學習嘅日子咁都 好啊！唔該曬你先啊，鄧校長。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就刑期嘅上诉失败。佢喺2016年旺角骚乱案袭警罪同暴动罪罪成，早前判囚六年。佢早前就刑期上诉，上诉庭批出佢嘅上诉许可申请，但系驳回上诉。上訴庭首席法官潘兆初表示，以亞街老街暴動的情況，包括集結群眾在無對視下無故從後襲擊無防暴裝備的警員，以及使用暴力的嚴重程度，上訴庭認為原審法官以六年作為量刑起點並非明顯過重。他又说，即使梁天琦本意是保护本土文化，亦都不可以成为减轻刑责的理由。同案的卢建文早前判囚七年，他就定罪及刑期上诉。另一人黄家驹早前判囚三年半，他就刑期上诉，上诉庭都驳回两人的上诉许可申请。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截至今日下午四点，中心没有录得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四日零确诊，累计个案维持在1037宗。中心说现正调查一宗海外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在英国确诊的32岁男病人，根据惯例，有关海外确诊个案不计入本港个案数目。中心话，患者上个月20号开始出现发烧等嘅病征，今个月10号喺英国嘅医院接受治疗。日前由伦敦乘搭国泰航空 CX252， 并喺寻日抵港，随即直接由香港国际机场被送往东区医院接受治疗。呼吸道样本证实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情况稳定。身兼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说，新型肺炎疫情下长者服务大受影响，他相信社署稍后会发指引如何在平衡实际需要和减少风险的原则下恢复提供部分长者服务。林正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长者复康运动和精神復康服務最重要是盡快重新開展。過去因為要減低感染風險，這些的復康服務連同洗澡和送飯等照顧獨居長者的服務都要暫停。他說接獲不少的個案反映，以往接受這些服務的長者部分的身體狀況轉差。院舍探访方面，林正财话，他认为探访安排可以调整，包括限时间、限人数和限制指定探访地点等，尽量减低病毒传播的风险。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说，首相约翰逊的女友西蒙兹已经诞下男婴，两人情况良好。西蒙兹去年年底和约翰逊订婚，早前宣布怀孕。约翰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月初入院，一度要送入医院深切治疗部。他早前康复出院，而由于约翰逊确诊，两人近来甚少见面。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炎热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星期气温进一步上升。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车多挤塞，车龙排到近纪元。另外，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现在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就排到近女童军训练中心。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的快线有意外，咁现时大交通开始繁忙，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快线有意外，一带车多。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分别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同埋将军澳道近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商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已经扩大至自资副学位课程，入读2020-21学年的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1,400元或者37,3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是大城小事的韩国主持黎慧欣。话喺我哋身处世界上唔同嘅角落，但系我哋都有共同嘅目标，就系、是、要胜过呢一场嘅疫症。我哋并唔系独自抗疫嘅，各位香港人，开战！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系啊，自由风咧同大家倾紧咧就系关于呢个中小学校长咧就系、是、都讨论紧咧关于个复课嘅安排嘅。咁呢个复课嘅安排咧就已经初定咗一个时间表啦。咁最初咧就应该系由呢个高中开始嘅。咁啊时间嗰方面咧就系定咗咧就系、是、考完咗呢个中学嘅 DSE 之后咧就先咧就第一批咧就系高中嘅学生复课先啦。咁啊跟住随后咧就可能到小学啊咁样嘅。咁呢啲复课嘅安排里边咧到底会唔会系影响到即系大家？个日常嘅生活咧，譬如如果你系家长或者你自己本身都系学生嘅，咁可能咧去到五月底咧就要开始翻学咯。咁啊，到底呢啲咁嘅安排里边咧，你哋会关注啲咩事项咧？咁可以打嚟咧18723111咧，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啱啱我哋休息之前咧，就同呢个中学校长会嘅主席啊邓振强咧就倾过啦。咁啊，校长就讲到咧，就话佢哋呢个复课里边咧个安排咧，就系学校咧都需要做一 啲嘅工作噶。咁校內嘅安排咧，就都要盡量避免啲學生嘅太過之個緊密嘅接觸啦。咁但係個安排裏邊咧，就未必可以做到而家嗰個 DSE 考試咁樣噶啦。因為而家嘅 DSE 考試咧，就譬如學生嘅坐嘅位咧，就一定要相隔一個相當嘅距離啦。咁而且譬如休息嘅時候，又唔可以即係話大家聚集一齊傾偈啊等等啊咁。咁按照頭先阿鄧校長嘅講法咧，就話學校恢復咗上堂之後咧，就即係個學校嘅環境咧，就未必可以咧做到一個咁樣嚴格嘅，即係所謂社交嘅距離嘅間隔噶啦。咁但係咧，就都係要留意學生嘅安全嘅，因為咧佢講到咧，就係學生嗰個健康安全咧，先至係一個最重要嘅喺復課嘅時候。咁好啦，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就係除咗中學嗰方面嘅安排之外咧，小學咧亦都係會隨後咧，如果係順利嘅話咧，都會安排復課噶啦。咁到咧小學嗰方面，如果復課又會遇到啲咩問題咧？咁我哋就請嚟咗咧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名譽主席啊張勇邦咧，同我哋傾下嘅。張校長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啱倾紧咧，就系教育局咧，就即系都同你哋啲校长见过面咧，就讨论咗咧初步一个复课安排嘅时间表嘅。咁喺小学嗰方面咧，你觉得如果复课嘅话咧，你哋个信心大唔大，或者有啲咩要做准备先至可以即系迎接到呢次嘅复课啊？ 我谂而家即系近呢几日嗰个疫情咧，都真系符合咗我哋最初讲复课两大条件之一啦。第一就系嗰个嘅疫情缓和咗啦，即系好难话零风险嘅系嘛，即系冇得保证嘅。咁但系即系呢个相对地嘅低嘅风险咧，我哋觉得都系一个时机咧。咁第二个复课条件，我哋好早已经都讲过，就系嗰个防疫嘅装备。特別是口罩的供應，咁我哋因為都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早前都透過教育局嘅即係幫手啦，咁我哋都有即係小學校長會，我哋都同一個供應商，我哋簽咗一個合約，咁就去供應翻全港即係未必係間間學校都等同啦，都要啦，但起碼有一個供。簽咗110万個嘅口罩，咁就係、是有啲按校情需要，睇下點樣去配合學校去幫家長。如果真係買唔到嘅時候，會唔會學校可以幫手代訂啦、啊？亦或係點樣安排發放咧？咁我哋而家多咗啲信心啦，因為嗰個口罩之前係學童口罩係非常之短缺噶嘛。咁但係而家有呢一個嘅安排底下咧，我哋又符合咗第二個條件啦，就係講嗰個防疫物資，即係個口罩供應咧，就似乎起碼就算唔係叫足夠，都起碼可以應付到復課初期嗰個需要咯。 但係咪好似中學咁樣咧？喺小學即係如果復課嘅時候咧，都係學生自己要自備口罩帶翻去學校噶嘛？係咪啊？ 嗱，一向以嚟咧，家長都係會為小朋友預備口罩嘅，即係。咁多年嚟，即係近呢沙士以後咧，咁好多疫症啦，又豬流感啊、禽流感啊，咁大家都習慣嘅。家長係真係書包仔裏面咧，起碼有三個口罩嘅，即係嗰個準備嘅。咁但係因為而家今次係好特殊嘅情況，市面上真係喺由三月我都呼籲啦，即係話做好教育局或者當局幫手去協調，睇下啲口罩供應點樣啦。咁當其時到而家其實都係嘅，你學童嘅口罩。即係話我哋講即係叫中 size 啦，或者係學童口罩係好缺乏，而且就算有供應嘅時候咧，你嗰個質素嘅保證係嘛，個安全衞生性係點樣又唔知嘅。咁我哋希望能夠透過今次即係我哋即係校長會嗰個中央嘅嗰、那個統籌。希望即係有一啲嘅可信靠嘅一啲嘅口罩，讓到學校如果需要睇安排，究竟係代家長訂啊，定話係學校嘅儲備去當家長冇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即係暫時去為佢哋提供住先。嗱，呢個責任應該係都係仍然翻去家長度嘅， 即係都要佢哋自己幫學生準備嘅，都要嚇。 冇錯啦，原則上都係，但係因為我哋係唯一擔心整個市面，當你冇得供應嘅時候，家長想買都買唔到嘅時候，咁點算咧？咁樣，咁我哋透過一個中央嘅統籌，希望可以為家長做一個復課時嘅準備咯。 是咁自由风而家倾紧嘅就是关于中小学复课嘅安排，咁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而家同我哋倾紧嘅就系张勇邦校长嘅。咁校长啊，头先你提到咧，就系佢即系复课嗰个可能都系要分阶段噶啦，而家系咪按照即系你哋同教育局嗰个讨论啊咁？咁如果系要分阶段，系咪都系先系小五、小六开始嘅咧？然之后即系低班啲嗰啲，慢慢先再开始翻复课上堂啊？咁、那个安排初步你考虑系会唔会都系咁样啊？ 我哋整體我諗成個業界咧，我諗絕大部分咧都係同意嘅，即係喺由高而下啦。咁就五六年級，我哋覺得係一個嘅階段性嘅，可以係先考慮。咁呢個就原先嘅我哋最關心嘅就五年級啦，因為五年級有個小五嘅評分試，因為升中評分試係得三次嘅啫，五年級呢一次咧係第一次，第二次就喺六年級上下學期。大家記得就係六年級，我哋今年嘅六年級嘅最後一次評分試已經取消咗啦，因為個疫情。所以我哋就希望業界都普遍希望，如果係能夠最好都係考到呢個五年級嘅評分試，否則。下年嘅時候個情況係點樣又唔知，咁你第一次都考唔到，你好驚嘅喎，跟住最後一次又冇，咁中學佢憑乜嘢去收自行收生嘅時候攞分咧咁樣？咁我哋希望盡量啦。咁所以就如果復課能夠第一階段就係五六年級，因為六年級有另一個情況，因為六年級都讀咗五年幾啦，大家讀過小學。咁大家都好鍾意學校嘅時候好唔捨得，咁你係離別之情，咁啊突然間半年都唔見到間學校，就話要暑假唔返唔到， 跟住就升中啦， 冇錯啦。所以我哋覺得而家六年級亦都係大個仔大個女去嗰、那個自理嘅，同五六年級即係一致地可以處理， 係個能力都高啲嘅點都 對係 咁嗱，小學你頭先提到評分試嗰樣嘢啦，咁有個講法咧就話盡量咧即係小五個方面咧嗰啲學生咧就唔能夠遲個6月8日復課嘅，因為咧就要有4个星期上堂啦，咁啊先至可以進行到呢個小五評分試嘅，咁又要改卷等等咧，咁可能要到7月尾嘅，咁即係換言之咧，如果再遲啲咧，即係6月8日左右都嘅時間唔可以復到課咧，咁就可能要遲啲先至個學期完結噶咯。咁呢個時間嘅安排咧，就想問下校長係咪要咁樣去考慮嘅咧，或者你點樣覺得係咪某個時間之內咧，就中小五小六咧就都要開始復課噶啦？咁喺個時間安排上係咪都要揸緊喺6月初要做嘅？ 我哋嘅考慮真係全盤睇啦，咁就點解建議俾局方係6月8日之前就希望可以復課，就唔影響個評分試嗱，唔係話遲過就冇得復課，而係只係個如果掛鈎個評分試嘅話咧，就應該係不遲於6月8日可以復到課咧，就可以考到如常考到小五評分試。那個睇法係點咧？譬如我舉例。如果6月8日真係先至復課嘅話，咁6月8日一個有一個星期啦，係嘛？咁跟住再跟住再加第二個禮拜，第三個禮拜，即係6月去到6月尾嗰個禮拜就搏住7月頭嘅，係嘛？咁就有4个星期，勉強叫做4个星期，當中都其實有端午節同埋七一嘅假期嘅。咁但係去到7月6日嗰個禮拜咧，咁就可能係做一個。我哋習慣嘅，譬如 revision week， 即係一個叫複習週啊，加埋考一啲嘅叫做術科或者係呢、這個口試啊，聆聽嗰啲。咁跟住咧，嗰、那個13日原先真係本來大部分學校都放暑假嗰星期咧，可能五年級咧就係、是、要仍然翻嚟考試啦，其他級可能放咗假，可能五年級就翻嚟考試。咁跟住就考一個星期試之後呢，20日就係嗰個禮拜，我頭嗰兩日起碼都要對下卷㗎嘛，即係小學生係興㗎，對完卷 check 咗啲分啦，尤其報分咁緊張，咁家長都睇過啲卷啦咁樣，跟住就可能兩日後小朋友五年級小朋友可能可以放假，但老師未放得，佢要仍然要入分啊，出成績表啊，咁啊期望希望喺7月內就連成績表都可以發放埋俾呢個小五嘅同學仔，另外亦都可以就報埋分俾教育局。咁於是8月咧就大人細路都真係可以放假啦。咁老師咧就8月頭嗰兩個禮拜可能真係如果五年級老師特別係可能得兩個禮拜假㗎啫，因為通常 八月中咧，老師已經要翻學校去籌備下個學年嗰、那個學與教嘅計劃。咁今年特別係咧，你成個下學期影響得咁緊要，究竟邊啲同學仔或者每一年級嘅情況係點樣咧？我哋真係要好詳細去考慮去，譬如各科有邊啲嘅教學嘅重點喺呢個下學期呢段時間，我哋應該要做要重教啊，定話係略教啊，做一次嘅複習再睇翻小朋友個進度，然後點樣計劃新個學年嘅教學進度咧？呢個係需要做好深入嘅計劃啊。咁所以八月份其實頭得兩個，可能真係得兩個禮拜，老師係真真正正可以休息都未定嘅，特別係教五年級嗰啲啦嚇。咁跟住八月中嘅，咁就唔好影響到整個生態，或者甚至影響到另一個學年嘅開展啦。咁所以我諗希望能夠，如果按呢個咁嘅時序，即係主觀盼望啦，即係疫情主導嘅都係。咁但係如果能夠做到，我哋希望做咯。 咁你覺得呢個教育局大概幾時到需要宣布呢個確實嘅時間表咧？即係等你哋可以有做好準備啊，等等，幾時到要宣布 呢個時間？其實我諗我哋業界啊，諗大家都有個專業嘅準備㗎啦，即係兩手準備啦，一係做一係唔做啫，嗰個時分事係嘛？做就壓後啲暑假，唔做就可能如常即係睇下點樣考慮。不過我諗無論點。根據之前局長都講過啦，喺復課前兩三個禮拜佢會宣布噶嘛。咁如果我估計就係、是、你就算嗰個限聚令喺五月七前，我諗都要即係喺五月頭都要講俾大家聽。因為呢個係又要視乎中學啊，因為中學如果復課條線咧，嗰個日期咧係直接影響我哋噶嘛，即係分階段嘅意思就係、是。咁如果中學，因為琴日中學同佢哋開完會啦，咁究竟係有冇啲具體嘅建議俾咗局方咧？咁呢個係等局方去考慮咧。我呢個亦都係個因素嚟嘅。咁所以如果兩樣夾埋就係、是，我哋話不遲於六月八啫，咁其實就。心系急嘅，越早梗系越好啦，系、嘛？多一个礼拜得一个礼拜见啲小朋友，多一个礼拜得一个礼拜咧，就可以去教授喺面授课程嗰个情况咯。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誉主席張勇邦校長嘅，咁佢提到咧就希望咧，如果得嘅話咧，最好就盡早復課添啊，甚至係早過六月八號咧，等啲學生可以慢慢呢個適應啦。咁亦都係真嘅，因為學校裏邊咧已經放假咧個時間咧即係已經相當長嘅啦，慢慢學生咧都要有一個適應期啦咁。咁大家對於一個中小學嘅復課依方面有冇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傾。 好啦，红衫白裤左工友咧就系手下留情队啊， 调转咗啊，系右工咗，等我嚟啦，阿亨就交俾阿恒，就再交俾阿勤。 喂，咁平铺直叙，好似冇乜激情咁。 喂，广播呢啲嘢， 交翻俾广播佬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仲有邱健威、 刘信文， 手下留情， 广播佬唔止广播， 讲歌都得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關於就係中小學咧開始咧安排緊復課啦。咁咧教育局咧提議咗啲日期咧，幾時咧就高中啦開始咧分階段，因為去到小學係復課嘅。咁大家有興趣要傾下呢個話題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喺呢個復課安排裏邊咧，其實都牽涉到咧有另一啲嘅跨境嘅學生嘅問題嘅。咁政府咧提出咗咧就係會新增一個咧係豁免跨境學生及相關服務提供者咧接受14日嘅入境強制檢疫嘅，咁啊，即係換言之咧，就係呢啲跨境學童咧就可以咧係容許佢哋咧就過嚟上堂嘅，咁啊，但係咧亦都係受到一啲質疑啦，咁啊，大家覺得咧就如果咁嘅話咧，對於嗰個防疫安排嘅措施方面咧，係咪可以做得一個足夠咧？咁會唔會嗰度又成為一個新嘅風險咧？咁樣，咁呢個話題大家亦都可以有興趣咧，打嚟1872311嘅，咁啊，電話機旁邊咧就接通咗咧深港跨境學童家長會主席、邊境保姆車營運商咧黃青雄咧同我哋傾下嘅黃小姐你好， 你好啊，陈生。 系啊，你好啊，我哋啱倾紧啦。系啊，政府就系依度讲紧啦，就话即系希望咧能够系豁免呢个跨境学生咧系要接受呢个14日嘅入境强制检疫嘅。咁呢方面咧就系我哋知道咧你自己都系一个即系跨境学童家长会嘅主席啦。咁你觉得呢个咁嘅豁免嗰方面咧对你嚟讲系一个咩嘅消息咧？即系属于你哋都系欢迎啊。一是对你哋觉得如果豁免咗之后咧，系咪即系都会不会真的就俾啲学校或者啲学生咧，就系到时候翻过嚟上堂咧？咁样，你哋自己觉得呢次政府嘅决定对你嚟讲，系你哋早系已经做好准备，系要复课未咧？即系跨境学童。 其实我哋系未做好准备噶，突然间咧，突然间有个咁嘅宣布，我哋都唔知嘅。咁、我系觉得咧，呢、這个宣布咧 OK 嘅，对跨境学童嚟讲系冇问题嘅。问题咧，我哋又出现紧一个新嘅问题，就系我哋免检疫落咗嚟香港读书，咁我哋夜晚翻唔翻去大陆咧？因为大陆系要检疫噶嘛。 系。 咁即系我哋翻到一日，我可以翻去检疫14日，甚至更长。咁我哋就会谂紧咧，咁到底俾唔俾细路仔嚟读书咧？ 因为内地嗰方面咧，仲系要有14日嗰个检疫限制噶嘛。 佢仲有呢个问题。咁你如果政府，我觉得如果香港政府有公布呢啲咧，其实应该系同大陆嗰边商讨好咗之后，再嚟讲呢样嘢咯。 咁黄晶红啊，你哋系属于跨境学童嘅家长会，咁其实家长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噶嘛。咁喺今次呢个放宽咧，新增呢个豁免嘅方面咧，政府事前有冇同你哋打个招呼啊？或者你嚟倾下，征询下你意见？ 其实我哋唔知嘅，我哋完全 冇呢个消息嘅。 系啦。 咁你头先都提过啦，内地嗰方面系仲要有，即系仍然系维持紧14日嘅入境强制检疫噶嘛？我哋举个例，如果譬如政府已经宣布咗啦，迟啲系真系可以咧做呢个豁免噶啦。咁譬如啲学生会唔会翻学咧？即系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咧？ 如果大陆冇放宽嘅话咧，我相信我哋唔会翻学咯。 是咪？ 咁我哋第一，我哋又冇，唔系个个家长都有机会，香港有亲戚嘅可以借住，咁就算借住都唔系办法噶嘛。咁第二个咧，一系你就住酒店，咁你又非常之昂贵，加埋你家长又冇得陪同，咁你保姆车，我净系车你个细路仔嚟，咁跟住放学系咪车佢去酒店咧？哇，咁边个睇住啊？呢个其实有好多问题，我觉得香港政府应该同大陆政府商量好啫。深圳政府商量咗好咧 ，OK， 你深圳都可以唔使检疫，咁我谂呢个先系可以可行嘅咯。 其实而家你除咗讲嗰个强制检疫之外咧，亦都有关于嗰啲口岸啊，即系到底开通咗几多口岸咧咁。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其实最通常用嘅罗湖啊、福田两个口岸都未开通噶嘛。咁如果譬如话真系可以翻学啦，咁你可能即系只系得一个通道过境嘅啫，即系咁嘅方面会唔会都系令到你哋有疑虑，或者觉得个安排系比较困难啊？咁啊， 其实我哋都好困惑噶，因为嗱，企喺营办商嘅角度嚟讲啊，有好多人咧，佢唔系深圳湾关口有得行嘅，佢可能挤做一个路啊，或者挤做一个敏感度啊咁。咁如果你净系指定敏感深圳湾嘅话，第一车辆够唔够？第二个咧就系嗰个关口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因为而家深圳湾关口一日最多都系9000个学生过关啊嘛。如果你将咁多个关口全部走晒去嗰边过嘅话，几万个深圳湾口岸可唔可以承受得起咧？除咗通关嘅问题啦、泊车嘅问题啦、同埋咁多工作人员嘅问题，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所以我觉得香港政府喺公布呢样嘢嗰阵时咧，其实应该做多啲比较完妥善嘅谂计划出嚟先。先可以咁宣布咯。 亦都仲有一啲問題嘅，好多即係都幾多問題嘅，即係呢次咁樣嘅宣布啊。 其實好多問題。 好多問題啊！咁其中一個問題添咧，就係你哋覺得譬如話啲跨境保姆車咧，係應該有幾多工作人員可以獲得豁免咧，先至可以即係配合翻呢、這個即係過嚟上堂啊呢啲咁嘅安排。 佢如果跨境學同我啲保姆車咧，如果路同埋福田口岸嘅话咧，佢其实咧政府系有派过一种叫做禁区纸俾我哋嘅，咁其实可以照嗰个禁区纸嘅人数咧嚟豁免呢班工作人员嘅。 呢、這個就冇問題啦。咁但係敏感度同埋深圳灣同埋皇崗口岸沙頭角呢四個關口呢就冇存在呢個禁區紙嘅問題嘅。 嗯，係。 咁你如果係咁嘅話呢都會出現一個問題，到底你豁免幾多個呢？係咪之前一路做緊，定係人哋加咗？有啲人可能諗住我都想過香港，即係來來去去咁。咁我會唔會即刻走去呢啲保姆車公司去？我嚟應徵啊，平啲都得噶，因為可能會比較便利啲咯。 嗯， 咁所以都係一個問題存在咯，係啊。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啱啱同我哋傾嘅咧，深港跨境學童家長會主席、跨境校車營運商咧黃青雄同我哋傾嘅，講關於跨境學生嘅問題嘅。我哋先聽下一節嘅交通同新聞。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珠海学院的快线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了，一大车多，不过反方向入去元朗近住浪翠园的快线都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丁九桥面，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丁九桥面。隧道情况，洪水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14点升13点。十大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17蚊跌2毫，阿里巴巴197蚊跌2蚊，中国平安79.7升9毫，盈富基金24.75无起跌，美团点评103.8升2.8，友邦保险71.95升1.5，建设银行6.32升7仙，汇丰40.25升3毫，平安好医生107.4跌6.7，中国移动62.45跌6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华信、F 八企业、直通电信、HM International 同埋汉通集团。五大跌幅股份：常达控股、新威斯顿、首益控股、长盈集团同埋环球数码创业。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48，瑞士法郎0.974，加元1.395，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港金报15,76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3.92美元，卖出1,706.66美元。港汇指数108.5，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浪翠园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屯门公路近丁九同埋长青桥，长青隧道去屯门方向受到车多影响，而家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跟住浪翠园嘅快线有意外，虽然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咧而家车龙分别都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同埋长青桥噶。而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豪景花园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和富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太古城，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丽晶花园。

自由風回來，我們會談另一個話題，就講關於政府開始慢慢都放寬了一些就入境的檢疫限制。其中會宣布的一項措施就是說放寬一些就是內地的跨境學童和一些是說有商務需要的人。到底這個影響會是什麼呢？稍後自由風會跟大家談。我們先今天跟袁尼昌今天的評論員打個招呼先。袁尼昌。 是陳景祥，你好，大家好。 我想你也有留意這個新聞，就是說政府即宣布了就很多的限制措施其實都是會延期的，但其中就有提出到就豁免了一些人士的入境，包括了一些即剛才說的學童，還有另一個也都有一些爭論的，就是說是內地的一些即從內地回來的一些商人。據政府的說法就是說香港的疫情緩和了，內地也比較好轉了，認為就是一個契機就可以給這個政府研究豁免在兩地經貿活動人士的一個檢疫措施。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就說就因為內地的廠房是由1月起開始停產，很多商界人士就不可以自由往來，所以現在政府的計劃就打算做一個方便他們就可以豁免就回去內地。但這個計劃裡面當然就牽涉很多問題，包括對這個疫情的影響，包括了個手續是怎麼做等等的。好了，袁尼昌，你自己覺得這個放寬的話其實是一個有什麼的考慮呢？還有就是說其實對現在整個即我們講緊抗疫啊等等的工作來講會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我想其實《東方日報》有一個報導，應該昨天報導都給了一個觀點俾我哋啦。佢話其實係主要係行會嘅人員去倡議、去提倡呢個建議嘅。咁當然入邊有好多係商界，特別係廠商嘅代表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佢哋都有好大嘅，唔單止係經濟嘅壓力或者商務嘅壓力啦，甚至係政治嘅壓力，都會叫行會嘅成員你真係快啲俾我哋上去，至少我哋可以去睇下我哋間廠啊，同埋所謂佢哋個講法就叫點樣去重新啟動佢哋相關嘅業務咁樣。咁我哋當然亦都要知道，其實現時咧，即使係政府而家，當然佢正話政府其實今應該其實在凌晨已經是落實了沒有東西，但是他至少那些細節日期，即是他說其實有些政策上他首先要鬆一鬆或者改一改先，因為之後就是的，他之後就沒那麼容易轉到的，或者給不到這個著存權的。但我們現在看到其實在現時的機制之下，其實有些中港司機或者見到有些譬如在逃房工作的人士，其實已經一早已經獲得豁免了。是的是的。咁政府亦都聲稱，其實至今呢啲人士往返即係兩地咧，其實有90,000+人，其實當中都冇人確診嘅，所以呢個可能俾咗啲信心俾佢啦。但係當中我頭先都話，其實有啲唔係好尋常嘢啦。譬如我哋頭先有嗰個可能有種政治考慮啦，特別係我哋話而家我哋港人自己啲限聚令其實都一啲都冇放鬆，但係點我哋會放鬆咗人哋入嚟我哋嗰度嘅咧？咁呢個係一樣嘢。咁另外就是那些學童方面呢，究竟是不是有一個那麼迫切的需要給他們下來？因為現在直情講到即是那些學校再復課，其實都是很長遠的事。但是你廠商我可能明白，但是你學童是不是有這個需要呢？而那些廠商其實回去我們都明白，譬如隔兩日就是這個五一黃金週啦，咁係勞動節嘅假期啦。咁其實本身好多廠已經係放緊假㗎啦，咁亦都受到全球嗰個疫情影響，其實好多訂單都冇咗。咁究竟係咪真係要上去呢？咁所以呢幾方面政府要喺特別喺五一之前就要有呢個公佈，其實佢背後應該有幾多方面嘅考慮喺度。 是啊，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啲商务需要人士咧，就可以咧系豁免申请豁免咧，就系出入境香港嘅。咁啊喺个时间里边咧，先有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嘅。咁啊，由于西铁线嘅美孚站往红磡方向有列车故障，西铁线列车服务受阻。 来往红磡站以及屯门站的整体行车时间咧，系会额外多10至15分钟嘅，咁希望大家留意啦。咁好啦，咁我哋翻翻嚟我哋嘅讨论啦，咁我哋就倾紧咧，就政府咧就系建议紧咧有两类嘅人士咧，包括跨境学童及商务人士咧，就可以申请咧豁免咧系呢个检疫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咧，就到底你有咩意见咧咁样。咁我哋讲紧咧，如果可以豁免检疫嘅话咧，当然第一个谂法就系觉得，即系如果即係放寬咗呢兩類人士嘅咧，對於我哋一路以嚟抗疫嗰個成績啊，咁今日已經係第四日㗎啦嘛，冇確診個案都幾好嘅。咁到底如果開放咗某部分嘅人士嘅話咧，即係豁免檢疫嘅話咧，會唔會造成一啲漏洞或者啲風險嘅咧？咁我哋就請我哋經常同我哋傾關於個疫情方面嘅許樹昌教授啦，佢就係政府嘅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以及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嘅許樹昌教授，你好。 系你好，教授你好。 我啱倾开咧，就系讲到关于话政府即系会豁免呢部分啦吓，即系尤其是啲商务人士嘅需要咧咁。咁喺呢方面，你觉得如果对成个防疫工作嚟讲咧，会唔会有影响嘅？ 嗱，佢以我理解咧，佢琴日就系、是。因为行会开会，佢要系通过咗俾佢哋系一个豁免先，但系就唔系话即刻执行嘅。因为商经局仲有好多细节要系要倾嘅。咁所以到佢执行嘅话咧，我相信都可能系一段时间之后嘅。咁譬如你去到5月17号，香港都已经28日冇本地新增个案，亦都要睇下内地啦。如果内地亦都冇新增个案一段长时间咧，咁相对上你俾翻嗰啲商家上去上面佢嗰啲廠簽文件又好，呢、這個都合理嘅。咁暫時嚟講咧，佢哋上到去都要俾人強制檢疫14天嘅，係咯。咁佢俾人揾咗14日，佢做完嘢佢翻翻落嚟。咁而家嗰個豁免就係佢翻到落嚟之後就唔使再隔區檢疫咁解啫。 即係翻內地嗰個重要㗎，14日就 係啊，重要㗎，內地仲嚴過香港可以話。 是啊是啊，嗱许教授，我哋都想问下你咧，即系而家依次个豁免咧，就你觉得系即系譬如有需要即系做，即系或者可以俾出呢啲咁样嘅豁免检疫咧，系咪都维持翻你一直嗰阵时讲咧，即系要发现啲零嘅个案之后嘅28日先至系真真正正安全咧？ 嗱，以香港嚟讲就系4月19号最后一个个案啦，我哋嚟讲就去到5月17就安全嘅。 系 咁，如果佢讲紧去翻内地，睇下佢讲紧去边度啦。好多省市都似乎系冇新增个案一段长时间噶啦。咁最近嗰啲个案主要都系黑龙江同埋间中喺广东都有零星个案。最新嗰个个案好似系深圳都有嘅，最近即系冇病征突然间发病咁样。咁所以睇下嗰个厂佢系喺边度。如果佢個廠所在嘅區域係冇新增個案一段長時間咧，咁相對都係安全嘅。其實， 咁如果按照你咁講，即係話佢嗰依位廠商，就算可以豁免咗個檢疫，但係翻到去喺邊個地方嗰度做嘢咧，都係緊要嘅，係咪咧？ 係係啊，睇下佢去邊區嘅。如果嗰區有啱啱有新增個案嘅，咁你又要小心啲啦，要考慮清楚啦。 咁但係依個執行方案嗰方面，你覺得係咪到時候即係都要做埋一個咁嘅規定嘅咧？即系去边个地方，你要预报或者系边啲地方就要执行。 我相信政府会考虑埋佢嗰个地区嘅，应该会嘅吓。咁同埋最佢要考虑埋就系到时睇下翻到香港仲有冇需要留多个深喉唾液样本啊？呢啲我谂佢哋要谂清楚先咯。咁亦都好视乎佢当地有冇新增个案吓，好多因素要考虑嘅。 系嗱，喺个方案公布嘅时候咧，都有一个讲法嘅，就话咧佢哋呢批人士咧，即系豁免检疫咧，就需要喺内地咧，就都要检疫咗系冇事，先至可以入到境嘅，系嘛？ 14天吓，佢如果冇事咧，就会有张 cert 俾佢嘅，即系证明有张证书证明佢系冇问题咁样。 即系呢个内地发出嚟嘅， 系啊系啊， 吓，即系呢个系可靠噶嘛，即系可以咁讲。 应该可靠的，因为而家好多嗰啲中港司机咧，佢哋做测试都喺内地做嘅，咁佢哋嗰个技术都冇问题嘅。 但系而家你按照许教授，你按照而家咁讲咧，即系呢一个咧，始终即系呢个讨论咧，大家都觉得咧，点解突然间要开放咗呢两类咁样嘅类别人士啦？咁嗱，跨境学童咧，我哋就喺新闻之前咧曾经倾过嘅，即系啲即系跨境学童嘅家长会啊。咁佢哋话咧，事前就政府完全冇同佢哋倾过嘅，所以佢哋觉得咧就好多问题出现咗嘅，包括咗啲学生即系过关啊，或者佢哋翻到内地咧，正如你头先讲咧，咁都要有14日咁点办咧？咁翻到去唔通你14日 之後翻嚟香港咩咁？咁類似啲咁樣咧，你覺得即係其實如果簡單啲咧，係咪等於好似你頭先講咧，我哋不如等到五月幾完全安全曬啦，咁我哋先至去研究呢件事，係咪會比較穩陣啲咧？即係你作為一個即係專家嚟講。 哦我昨晚都跟陳肇始教授通過電話，我都理解了他們主要昨天過，因為要過行會，那就要通過了這兩類的人士給他入了個豁免那個行列先，就不等於即刻會做。所以呢，其實那個學生過境上課呢，其實要等到香港這邊呢就真係安全可以復返課咧，佢先至會執行嘅。同埋教育局仲有好多細節嗰啲嘢要考慮，譬如而家內地都仲要佢十四日檢疫噶嘛。咁佢都要同內地針清楚，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大家都安全嘅，咁到時可能有好多嘅措施就可以係唔需要做到咁嚴咯。佢哋而家唔係即刻執行嘅，你等到香港譬如五月考完 DSE， 仲係俾中學翻學先。咁之後先慢慢輪到小學啊、幼稚園、幼兒中心，咁所以你講緊可能係六月到嘅事嘅，所以有一段時間咧，我相信教育局佢會有好多細節會慢慢再公布嘅。 係，反為許教授，我有個問題咧，因為頭先聽咗你，原來先知道了解我哋所謂叫廿八零確診係點樣界定嘅，因為好多報道就話其實本地最後個案係喺四月十號確診嘅啦，但有時喺網度嗰個互動嗰個表咧，又話可能有一個係話四月十九號都係本地個案嚟嘅。咁但係照你咁講，即係首先個日期嗰度可能我唔清楚，但係原來係輸入嘅個案就唔係計入呢啲零確診嗰度。咁如果第時我哋大部分嘅都係啲輸入個案，但係亦都某程度都會對個社區都會造成影響。咁其實呢個可能會一邊我哋會覺得話零確診，但另一邊會都存在好多呢啲輸入個案。咁其實這個怎樣 去解釋我們如果對香港的 疫情的影響呢？其實 我們最近的本地個案是4月19日是個維珍航空的地勤，通常就加了28天，如果本地都沒有新增個案那就算是受控的。入境那些我們預了有的，因為你陸續給香港人回來嘛，始終有人會回到來會發病的嘛，只要他是現在衛生署現在很穩陣，你入到嚟咧，我係強制家居檢疫14天啦。而家係留到兩個樣本，4月20日開始，底部留一個，去到第12日留第二個。咁如果萬一中間真係揾到佢有病毒咧，就即刻入咗醫管局嗰啲負氣壓房。咁呢個就係減低咗佢將嗰個病毒散入社區嗰個機會咯。咁所以我哋關注嘅反而係有冇本地嘅個案。就呢個反而係因為本地個案就直接同個社區有好大關係啊嘛，即係跟住會有爆發。 所以原來昌文的問題呢，就應該是說零個案是以本地個案開始起計的。 是啊，本地個案就是最擔心就是本地個案，尤其是突然間如果有些找不到源頭的，那就真的會令人擔心。 即是按照許教授你說，就是4月19日的鐘了，就是維珍那位，就是 是啊，我們假設是英國回來的入境人士感染他，但是究竟是哪個都找不到的嘛，現在那一類就是令人擔心的。 是，明白。那一路去到5月17日，即是才是真的28日。 是啦，沒錯。 咁另外咧，都想問啊，許教授，你即係而家你覺得咧，即係譬如我哋即係香港最近個情況都好似好轉咗啦，咁啊，即係好多嘢都開始恢復正常啦，即係學校準備復課啊，咁啊，政府都宣布咗啦，即係公務員都下週開始要即係正常翻工噶啦。咁你講咧，而家依個趨勢係有幾穩妥咧？我哋講，即係話依個疫情係咪已經開始真係？都開始受到控制，而譬如亦都有啲人關心到咧，譬如五月一號啦，譬如話可能即係有假期啊等等，會唔會嗰度有啲變數咧？譬如可能多咗人出街，或者始終嚟香港嘅人都會多咗啲啊咁樣。咁你觀察依個疫情嘅趨勢，而家嚟講，你個評估係點樣啊？ 暫時嗰、那個趨勢就係相當好啦，因為又連續有幾日都冇本地嘅確診個案。咁公務員復工佢哋都有措施嘅，例如係有彈性上班時間、彈性午飯時間，就唔會話大家聚埋一齊咁樣。咁亦都鼓勵嗰啲公務員係帶飯翻去啲乜直情。咁另外就五月一號，即係呢幾日公眾假期咧，就預咗即係。啲人都開始有抗疫疲勞嘅啦，十多人出街嘅啦。上個 weekend 開始，我都經過啲商場，啲車都要排到入唔到去嘅。咁但係只要公眾咧都係戴翻外科口罩，就多啲手部清潔，咁亦都係盡量避免係即係聚集埋一齊一個長時間。咁仍然都我相信都係有效，呢啲措施繼續都要做嘅啦。 你評估嗰個風險會有幾大？即係而家我哋再重新有一個另一波嘅疫情。 如果真係去到5月17都冇本地新增個案呢，咁相對就疫情就係可以話個傳播鏈應該暫時係斷咗嘅。咁就要好視乎將來嗰個把關把得好唔好啦。而家最大嘅風險都係喺海外入口，又或者國內會唔會有第二波再入返嚟咁樣。所以就嗰個把關嗰個都係好緊要嘅，將來。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許教授。 多謝你。 嚇，唔該曬。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政府嘅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同埋中文大學嘅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教授咁。咁許教授經常最近咧都喺個媒體裏邊同我哋分析呢個疫情噶啦。咁啊好啦，袁麗昌，我仲有少時間，我繼續傾一傾呢個話題啊。咁你按照頭先咁樣講咗之後咧，你覺得會唔會係即係政府呢個政策裏邊咧都可諒解？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包括咗我諗美國特朗普都係啦，千方百計都要將呢個所謂經濟啊咩成重新啟動啊嘛，即係包括咗生產啊、商業活動啊等等啊咁。咁香港呢個你覺得係咪其實都係一個其中要考慮嘅咧？即係盡快令到我哋呢個生產啦、啊，同埋一般人嘅生活恢復翻正常啊咁。 咁喺我哋呢係啦呢段時候嘅睇到政府嘅措施，我哋都見到其實香港政府長期都係一個小政府，亦都佢係冇。好多係嗰啲安全網又好，好多係令即係就算如果社會出咗啲乜嘢狀況，係可以點樣去去援助啊，去資助嗰啲唔同嘅人，其實個措施係相當之有限嘅，所以我諗佢會有一個好先天嘅諗法，就係話如果可以令到佢經濟上可以令到佢鬆綁，或者令到佢呢個負擔可以解除嘅，佢會盡力去做嘅。但係喺我哋呢個情況喺今次，我哋見到其實主要係。俾嗰啲其實主要都係廠商同埋同可能同上面有直接關係嗰啲會計師啊，嗰啲律師啊、工程師啊咁樣啦。咁所以呢個我又覺得係未真係當然我唔係話佢哋唔水深火熱，可能已經咁多月其實已經好水深火熱噶啦。但係其實就你話係未真係會對香港個促進香港經濟係咪有咁大嘅幫助咧？同埋頭先都話。而家上面其實你上到去都要運，即係唔係運水都要檢疫14日。咁你而家上面有黃金週又放假，雖然佢而家未話落實嗰個細節同埋日期嘅，但係你會都預期佢都想盡快去咁做噶啦。咁所以呢個其實我都覺得其實係因為有啲政府通常會好傾向都係會同商家、廠家嗰啲會比較會關係密切啲啦。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 gesture， 好大嘅動作，就係俾佢哋知道其實政府好關心佢哋，好關注佢哋嘅業務啊，同埋呢啲咁嘅需要嘅，甚至有可能就真係如果我哋覺得政府個動機係冇咁好嘅，我哋可能覺得佢點解？特登排嗰啲跨境學童喺前啲，佢又其實想用嚟稍稍掩飾一下，其實佢喺度都想盡力幫緊嗰啲商家同廠商。當然我唔係話呢件嘢係錯嘅，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其實係咪真係要全盤啲考慮咧？係咪真係譬如？是啊，即系我谂，我哋都会谂到限聚令，可能系四个人嘅。 系好，我先听新闻先。 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炎热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现时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西铁服务，美孚站去红磡方向因为有列车故障，咁而家西铁线嘅列车服务系受阻噶。来往红磡站至到屯门站嘅整体行车时间将会额外多15至20分钟，咁乘客啦，请预留充裕嘅行程时间啦。路面交通方面呢，广泛地区都是相当之挤塞㗎。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住益经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啦。龙尾就排到去启瑞出口，就是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益经中心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启瑞出口。另外较早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嘅意外就清理好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的入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维园，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些少，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的私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接近 Megabox。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裕民坊去油塘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裕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兴村车多架，龙尾在葵涌道近马加烈医院。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都是挤塞，龙尾都是排回去葵涌道近马加烈医院。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那里，因为交通意外的缘故，仍然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回去呈祥道近清丽苑。由于车多，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还是实施简封措施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即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看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知识率阴阳烛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佢哋讲紧乜？ 咪系，我都就嚟老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今次嘅疫情令到所有股票都跌得好紧要。当你认为一只股票好基本因素嘅，但突然间跌得好紧要，咁你应该落到一个闲杂盘，尽量响个低位捞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昼9:04，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风翻嚟咯，你倾紧咧，关于咧就系政府咧就系豁免咗一部分人咧就呢个入境免检疫噶，咁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咧袁黎昌喺度，袁黎昌 系 啊，啱啱倾紧咧关于嗰个安排咧，就头先咧就同呢个许树昌教授倾咗啦吓，咁佢咧就觉得即系如果系28日嘅话咧，咁就去到5月17日咧应该就安全噶，咁希望咧能够即系如果就算有部分人豁免嘅话咧，都起码对个疫情嗰方面咧唔会造成一个影响啦吓，咁自由风嘅听众你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傾下關於你到底對而家嗰個入境檢疫咧等等嘅安排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電話機旁邊，我哋接通咗位朱女士啦。朱女士你好， 你好， 係兩位主持好， 係請講。 我就覺得好唏噓啦嚇，香港地只不過係4日冇確診啫，政府就要嗱嗱聲開放邊境。但是又要揀喎，淨係俾商務客同埋跨境學童喎、病毒冇眼㗎嘛，佢唔識分你嗰啲乜嘢客㗎嘛。咁然之後跟住你開放啲，但你又排除咗台灣喎。唔好將啲嘢政治化咗囉、即係病毒就係病毒。咁你4日冇確診，你係咪要搞好咗香港你自己自身嘅問題先？ 你又唔放宽食肆啊、健身室啊、美容啊、戏院呢啲咁嘅限制、 嗯 嗯，政府设施你又未全面开放，你就去开放边境？ 嗯，点解咁急咧啊？ 系咯，你系咪本末倒置啊？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嘅，个限聚令你就唔改。 嗯， 你就要仍然，但係唔知去到幾時先至會取消。 嗯， 你嗰個限聚令根本就係打壓啲市民嘅工具嚟嘅啫。老實講， 好， 即係你即係令到我哋香港市民咧，真係無所適從啊！根本 好啊，明白曬。咁啊，唔該你啊，朱女士。朱女士就覺得咧，就點解得四日就零個案，即係咁急於開放咧？而家開放咧，牽涉到係一啲跨境嘅。群組咧就即係都幾敏感噶，袁昌啊。咁好啦，咁不如我哋咧亦都揾一位即係同呢件事裏邊咧，即係都好有關係嘅，就係工業總會嘅主席啊葉忠賢咧。咁啊，到底睇下佢哋嘅，譬如喺上面做設廠啊，或者即係營商人士咧，對政府呢個放寬豁免強制檢疫咧，又點睇嘅咧？咁啊，葉忠賢你好。 系、hello， 主持 你好， 你好啊！我啱啱就倾紧咧，政府有一个决定啦。咁啊，当然，如果你头先喺电话咧都听到啦，咁我谂各位听众嘅心声咧都有一定代表性嘅话，即系好多人都觉得你嘅疫情啱啱定咗啫，点解又即刻要豁免咧？即系可以咁做咧？咁同埋呢个豁免咧，就我相信对你哋譬如话工业界啊，或者内地有投资人咧，就应该系有好处啦。即系起码你哋可以俾人避免咗有14日嗰个强制检疫啊。咁好啦，叶忠贤，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到底你哋今次政府即系话计划之中咧，系可以豁免呢个强制检疫嘅，对你嚟讲，其实有冇咩帮助，或者你觉得有冇需要真系咁做咧？ 多谢主持。咁其实咧，我哋喺国内设厂嘅工业家啦，咁其实自从农历年以后咧，其实一路都因为呢个疫情咧，佢哋翻唔到国内厂咧，咁就变咗就好多营运上面有好多问题。咁其實問題喺邊度呢？其實即係可能大眾市民有種睇法呢，就點解特別要照顧我哋啲廠家呢？其實我想同大家講講呢，其實呢幾個月呢，其實就成個經營嗰個廠呢係非常之咁困難。咁歐美嘅市場啦，你都知啦，因為都係疫情嘅關係呢，其實都好多訂單啦，即係好多取消咗嘅。咁其實廠家呢，一方面就要照顧住個生產啦，咁亦都要應對呢個突如其來嘅一啲營商嘅困難。咁我哋如果有時咧，就廠家有時冇辦法上到去，有啲解決一啲現場嘅問題，或者有啲手續要辦咧。咁其實往往咧冇辦法去面對呢個問題咧，可能嗰間廠係香港嘅附屬嘅公司，或者都會面對一啲營運嘅困難。咁啊，最我哋大家最唔想見到嘅就係有啲可能有啲要結業啊，咁啊搞到香港有啲同事又要失業啦。咁另外一樣嘢呢，就係、是、呢，其實呢，我哋香港有好多同事呢其實都要往返國內呢，去作為佢哋一個生計。咁如果呢啲同事如果你幾個月呢都返唔到去佢哋嘅工作崗位呢，咁而廠家又面對一個經濟嘅困難呢，咁佢哋往往真係冇辦法再經營落去呢，就可能就要解雇呢一啲往返國內嘅同事。咁所以呢，就我哋同呢個問題，其實我哋同政府都反映過幾次，即係考慮一下即係而家嘅就業啊，同埋嘅營商嘅困難啊，而家香港嘅困境啊，咁即係話，如果可以俾一部分嘅廠家可以上到去咧，咁係可以解決一啲而家我哋面對嘅經濟問題。 中原啊，但我睇翻一啲報道或者個資料先，咁咧，因為咧政府而家嘅講法咧就話咧有一個審核嘅程序嘅，咁咧就會向每間公司批出兩個名額嘅啫，咁因為兩個名額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咁啊對於解決你頭先咁多嘅問題，其實又真係有冇幫助咧？有冇需要嘅咧？ 其實都好緊要嘅，因為其實咧好多喺國內咧好多開嘅廠咧，其實香港嘅僱員其實已經唔係真係即係話可能有一個老闆啊，或者有三兩個夥計咧，咁就上去國內咧就開一間廠嘅。咁所以其實呢度都佔咗好多廠嘅，即係唔係話我哋間廠咧都係好多好多僱員。咁變咗呢啲廠咧，其實可能佢哋呢兩三個就係主要公司嘅靈魂嚟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好緊要？其實都好緊要嘅。咁所以雖然我哋好明白社會嘅都有都唔同嘅睇法，但係如果而家政府個規定就係話嗰個嗰兩個人係安排咗嘅，只可以定點去佢個工廠嘅範圍嘅地區，咁翻嚟香港，咁就其他地方就唔可以去。咁我相信咧，點都可以減低一啲風險。 但是我們現在看回這個政策，這個豁免的方面，其實就是說，即是都要有很多手續要做的。還有呢，就是說內地現在其實都是仍然是用14日，即是要這個強制檢疫的嘛。那這方面你們其實上代都要遇到這個問題，那怎麼解決呢？ 其實這個問題呢，我們都是很關注的，因為呢，因為近期我想昨日開始呢，就深圳都要14日的定點隔離。咁如果你話其實政府開放咗我哋呢一個翻嚟香港唔使14日檢疫嘅，咁但係國內佢哋會唔會相對放鬆呢？咁樣如果相國內唔放鬆呢，其實就就亦都令到即係呢件事亦都冇咁容易辦嘅。咁我都好希望呢，國內嘅政府呢，即係相關嘅政府睇到兩地嘅疫情其實相對呢幾日有少少緩和嘅跡象呢，即係可唔可以考慮整體大家嘅經濟嘅面對嘅困境呢，即係可以，即係都局部放鬆，即係俾我哋呢啲政策嘅人士。 但係其實我哋睇到咧，譬如啲疫情裏邊咧，好多即係特別嘅措施都要做噶啦嚇。譬如你上堂咁就用透過網絡上面去做啊，或者好多方法啊咁。咁喺你頭先啊，鍾賢你嘅講法裏邊咧，其實營運間廠裏邊咧，咁嗱而家都未放寬呢個限制噶。咁你其實係咪好多廠商喺上邊已經開翻呢個生產線噶啦？已經咁佢哋又用咩方法去繼續呢個營運呢？ 係，好嘅，多謝你嘅問題。嗱，其實咧，自從農曆年之後咧，咁其實二月中打後咧，其實陸陸續續咧啲工廠都開翻嘅。咁啊，當然啦，你話係咪真係冇咗個老闆間廠開唔到咧？咁啊，唔係100%嘅。 嗯。 但係因為個老闆上去咧，即係仲有好多其他嘢嘅要做，係一啲主要嘅客户嘅溝通啊，採購啊，有好多，仲有好多要聯絡性嘅嘢。咁而家都係，其實而家大家都係靠電話嘅，而家就或者透過一啲視像會議嘅。咁但係咧，其實老闆好多時候都係一啲技術上面嘅揸住重要嘅重點嘅地方。咁可能一啲技術性嘅問題啊，或者對啲生產問題就冇辦法真係即時可以解決得到嘅。咁啊，呢、這個亦都令到咧就喺個營運上面咧，喺咁艱難嘅時候咧，再加埋一啲有啲技術問題啊，或者未必即場可以解決得到啊。咁就令到個營商嗰個更加困苦。 咁而家喺啲執行細節嗰方面咧，你哋係咪會繼續同政府傾緊㗎？而家嗰個過程？ 嗱，其實咧，我哋因為政府個詳細個審批程序咧就未出嚟嘅。咁因為咧都牽涉到有兩個局啦，咁啊，然後又要證明嗰、那個上去嘅人要國內有一間工廠啊，咁有啲。我相信嘅手續都有唔少手續嘅，咁我哋好期待咧，政府就可以出多啲細節，同埋個審批嘅時間咧就唔好太耐，因為而家政府下一批嘅開即係佢哋考慮開放嘅時間可能係6月7日嘅，咁而家都5月頭啦，咁啊如果你話審批要好長時間嘅，咁亦都好似唔係好大意義咁樣，咁我哋希望政府喺呢個審批過程裡面睇下用啲最有效益嘅。最簡單的方法可以俾有需要嘅我哋嘅廠家朋友可以盡早上。 咁而家係咪繼續同你有傾緊嘅咧？有接觸緊嘅咧？ 我哋琴日收到少少消息嘅，就話呢個程序咧就政府正係草擬緊嘅。咁我諗我好相信啦，如果政府喺啲細節上面，如果同我哋工業總會，我哋可以有啲溝通嘅，我哋都好願意同政府可以喺啲細節上面咧，大家可以切磋一下。 好啊，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咁啊，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工業總會主席葉鍾賢咧，講到咧就係關於廠家裏邊咧係點解有需要咧，即係要翻翻內地處理嘅業務咧咁。咁而家又有另一宗嘅交通消息咧，先同大家講一講嘅。咁啊，較早前西鐵線嘅故障列車已經被移離主行車線，西鐵線列車服務現正逐步回復正常嘅。咁啊，請大家留意啦。咁好啦，咁啱傾完之後咧，就我哋今日有評論員阿袁尼昌喺度嘅。袁尼昌啊，你覺得如果頭先根據呢、這個即係阿葉鍾賢咁樣嘅解釋之後，你会不会觉得都真的有些需要放宽给一些所谓有商务需要的人士、 如果真的在农历新年打后已经 是没有回过去的，我相信有很多东西要处理的。不过我们现在都看到好像至少有两种思路，一种就是说政府的人就说如果你上去做事要讲到明是做什么的，即是不要说只是上去开会，我要讲到很 specific 我上去做什么的。另外有一个就是話可能每間公司可能有兩個人可以豁免，咁佢哋相對地可能自由啲嘅，所以呢度好似都已經係有幾種思路同幾種可能喺度。其實我諗上面 因為其實上面我相信即係內地其實佢唔單止係牽涉到一個省嘅，其實有即係本地，即係香港有公司嘅上面嘅人，其實有好多噶啦。咁其實我諗將都有好多行政上嘅嘢要做咯，同埋真係如果上到去，如果你真係話係咯，其實要檢疫14日，咁唔通你要住喺間廠嗰度，或者住喺你個公司度？如果唔係，你根本又做唔到幾多嘢嘅啫。咁所以要克服呢樣嘢，我相信係需要一個幾長嘅時間。 嗯，因为你睇翻咧，其实都系有个流程嘅，即系话咧，就佢哋要交，即系申请呢个证明咧，就要向即系政府提交一个在香港注册在内地生产嘅证明啦。 系咯，有证明文件，又要理由。 系啦，咁啊都几复杂噶吓。咁啊，呢啲我哋讲到官僚程序咧，就似乎即系如果就算真系执行咗嘅话咧，都可能有一番嘅即系具体嘅措施嘅。咁我自由风我哋倾紧咧，就关于政府咧提出咗咧豁免咧，就有一啲人士咧就可以系豁免一个强制检疫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继续倾。 第13届香港书奖入围新晋作家包括 林喜怡，曾任副刊记者及编辑，著有书籍《七层竹印》《李郑屋骰子区口述历史》； 黄振威，香港大学一级荣誉文学士，主修中国历史，去年出版《番书与黄龙》《香港黄仁书院华人精英与近代中国》。 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请即登上 rthk.hk/13thbookprize 投选你的心水作家。 法医研究所写文章用上句号，代表想表达的意思已经完结。那生命画上句号之后，是不是代表人生真正完结呢？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二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就講緊咧，就係政府咧就打算咧再豁免咗有兩類人士咧，包括跨境學童啦，同埋咧就係話咧係有業務需要嘅一啲人士咧，就可以係豁免個強制檢疫嘅。咁嗱，而家咧我哋知道啦，原來張你都有提過啦，政府其實咧原來咧都有15類嘅人士咧，其實係可以豁免呢個強制檢疫嘅。主要就我諗係同一啲生產活動啊，同埋即係同呢個即係市民嘅基本生活有需要人士啦。咁而家新加到兩項落去咧，咁似乎初步嘅反應，我聽到咧都有啲人係提出質疑嘅，點解咁放寬呢？咁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仲有一類人士咧，其實都係可能覺得咧，佢哋係咪應該都可以豁免呢個強制檢疫嘅咧？就係關於醫療界啊、醫護界嗰方面嘅。咁呢方面呢個話題咧，我哋就請嚟咗咧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嘅院長啊盧寵茂教授咧，同我哋講講佢哋嘅情況嘅。盧寵茂你好， 係教授你好， 你好。 系你好，系我哋啱啱倾到咧，就系讲关于啲豁免呢个强制检疫嘅问题啦。咁我哋知道咧，即系你哋譬如话喺医护人员咧，你早前都率领咗一队人咧，就翻咗内地啦，即系做一啲抗疫工作啊咁样。咁系咪你都提出咗咁嘅诉求，即系话咧，可能即系呢批医护人员咧都可以即系列入呢个豁免嘅强制名单里边咧？ 其实自从2月8号香港出咗呢个隔离令之后咧。咁其實我哋都喺度一路都喺度考慮緊，我哋到底係咪屬於呢個可以豁免嘅？ 嗯， 咁我諗喺考慮即係呢個隔離令同埋個豁免嘅時候咧，我諗有兩個方面要睇啦。 嗯， 一個就係到底即係喺深圳翻香港嘅香港人啦。 嗯 嗯，咁佢到底佢嗰個風險有幾高？ 嗯， 咁毫無疑問咧，成個疫情咧喺過去嗰3个月啦，由2月8号開始到而家都差唔多3个月嘅。 嗯， 咁其實已經有好大的改變。咁就係其實中國嘅疫情咧，特別係深圳咧，就已經係控制得非常之成功。 嗯， 咁其實深圳以2000几万人口咧，佢過去呢幾個月咧，最總共嘅確診個案咧係461个啫。 嗯。 咁尤其是喺3月初到而家，其實基本上接近2个月咧，都冇一啲本地確診嘅個案。 嗯。 咁特別係我哋喺呢個廣大深圳醫院啦，我哋其實就喺最前線嘅。 嗯。 咁我哋個有2000床啦，我哋係疑似病例嘅一個定點醫院嚟嘅。 嗯。 一啲疑似嘅病人咧，都會嚟到我哋嘅發熱門診啦。咁但係到而家為止咧，其實我哋確診嘅個案咧。都係得30个嘅啫。 嗯。 咁而我哋確診咗之後咧，深圳嗰個做法就全部都集中喺第三人民醫院嗰度處理嘅。咁我哋醫院咧就一路其實而家都冇確診個案，其實過去嗰、那個個一個月有多咧。我哋都冇一啲有症狀嘅確診個案噶啦。 嗯。 咁而成個深圳而家咧已經做到係根本唔係集中去處理啲有症狀嘅人，而家咧係去到揾一啲無症狀嘅一啲確診一啲感染者嘅。 嗯。 咁即係好似個三聯大火，其實已經全部救熄曬，而家就喺度揾啲灰燼入邊會唔會有死灰復燃嘅啫。 嗯。 咁所以總體嚟講，我覺得個即係深圳翻香港嘅。人即係特別係香港嘅市民啦，其實嗰個風險都已經好低㗎啦。咁我亦都明白啦，當然大家都會有啲擔心啦嚇。咁就要考慮下係咪即係逐步逐步咁開放咧？ 嗯。 好啦，即係考慮到我哋咧，我想解釋嘅其實我哋想去廣大深圳醫院咧，第一就係我哋個專業上面嘅責任啦。 嗯。 我哋承諾咗係去管理同埋。呢、這個培訓佢哋嘅醫生啊，同埋一路去提供服務。第二咧，其實我哋喺上邊咧都係服務好多香港市民嘅，係、尤其是喺疫情之下，嗰個關口係唔能夠暢通咧、有好多香港市民佢哋係住喺深圳嘅，佢哋係例如我哋喺深圳有差唔多70,000嘅養老嘅老人家，佢、哋以往咧就會過關翻嚟香港去北區醫院啊，嗰啲去到復診啊、攞藥咁，咁佢哋而家冇辦法，因為過關要14日隔離啦，咁佢哋都好多都嚟曬我哋醫院啦。亦都一啲癌症嘅病人啦，佢哋要可能佢住喺深圳啦，佢落香港度做化疗啊、电疗咧，佢而家好多都嚟晒我哋医院。 嗯， 咁所以我哋医院咧，其实而家嗰个肿瘤科服务咧，同其他嘅服务有个好大嘅差异嘅，就系其他好多咧医院都大家都知道，而家好少病人去医院噶，个病人量少咗啊。但系我哋就啱啱相反，我哋嗰个肿瘤科嘅服务咧就增加咗20%。仲多咗啊！咁有好多係香港嘅居民嚟到我呢度， 但係咪主要係香港居民嚟㗎？教授，我想請問。 有好大有好多香港居民，即係最近嚟嘅，我都自己都收好多嘅電話，就話俾我聽嗰啲香港嘅，可能佢哋啲朋友啊、親戚啊，落唔到嚟接受治療啊，有好多人喺內地做工嘅，突然間病咗啊，咁都嚟我哋醫院嘅求診。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即係呢個服務咧，其實係整體對香港都係即係係好重要嘅。另外一樣咧，你應該可能都會知道就係、過關嘅貨車司機啦，香港過關貨車司機咧，內地要求佢哋係做核酸測試嘅。咁原本咧就應該喺香港做咗咧，攞個健康證明上去。咁但係因為即係好多唔同原因啦，咁事實上嗰度會係幾大壓力下嘅。嗰、那個檢測咧係好大量嘅，咁佢哋係每星期做一次。咁而家我哋咧。就喺深圳灣嘅關口咧，就係同呢啲貨車司機去到做嘅。我哋將所有深圳關口嘅朝早6:30到夜晚12:00，所有嘅司機嚟。咁我哋每日咧，最高次咧係做過721個核酸測試嘅，而平均咧都做500-600個。呢啲全部都係香港嘅貨櫃車司機嚟嘅。咁我哋係派曬啲醫院嘅人員咧，亦都將電腦啊、打印啊，甚至 WiFi 喺個關口嗰度。去到設立咗好似個門診咁去做個篩查，咁亦都係24小時內咧要俾到嗰個檢驗結果佢哋、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就冇辦法過關。咁其實呢個對香港都係好重要一樣嘢。 係，教授，我想請問下你咧，你做緊嘅工作當然都好多啦。咁但係即係有冇需要係要豁免嗰個強制檢疫？即係而家問題就係譬如話，你哋其實唔係一定要咁急或者經常要往來噶嘛。咁呢個要加埋個豁免嘅需要喺邊度咧？ 我諗嘅，如果我而家叫你去深圳翻工，但係你翻落嚟香港，你有14日要家居隔離嘅，你基本上係破壞咗我哋嘅工作㗎。我哋冇辦法。嗱，以往我哋係即日來回嘅，我哋嘅屋企其實喺香港嘅。我哋啲同事咧過去，我哋有而家就有30多個同事喺香港住咗喺深圳，但係佢哋其實本身個家係喺香港嘅， 即係需要經常要往來。 佢哋要個崗位咧，佢哋冇辦法喺個呢個時候咧，佢哋其實都過去接近3個月啦，好多同事都係犧牲咗，佢哋家人都支持佢哋，包括我。 好啊，因為時間問題咧，我先要傾到啲先啦，先聽一聽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连续四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个案维持1037宗。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32岁男病人昨日由英国返港，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在东区医院治疗，但他是早前在英国确诊，按惯例不计入本地个案。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认为，本港疫情缓和，可考虑放宽戏院等低风险场所的停业令，但禁止四人聚集的限聚令可能要到最后一步才考虑放宽。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如果到下月15号，如果到下月17号都没有再新增本地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可以说暂时中断，但他担心在五一长假期疫情可能会反复，提醒市民不要松懈。警方侦破贩毒集团利用上海街一个空置地铺作为毒品储存中心，检获296公斤毒品冰，价值超过1亿5800万，拘捕6男1女。警方说，今次检获的冰毒数量是自1991年执法部门有纪录以来单一行动检获最多的一次。被捕7个人由26到51岁，全部仍被扣查，当中2人是非法入境者，一人持有加拿大护照，其余人士有香港身份证。审计报告检视地政总署管理短期租约的工作，报告指出，截至去年10月，由地政总署管理的5590份短期租约，四成二租期超过20年，最长的维持了55年不变，但并没有备存资料显示长时间获准续租的原因。报告批评地政总署处理短期租约的申请需时太耐，有个案要申请14年才获批。地政总署署长接纳审计署建议，表示会采取措施改善管理工作。一周刊报道，助理警务署长陶辉持有股份的公司申报地址是清水湾碧水新村单号屋，报道又说村内大多数是寮屋或者牌照屋。地政总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说，根据西贡地政署记录，碧水新村一号位于政府土地牌照范围内，有关牌照可见不高于 5.18 米的两层建筑物，每层建筑物面积不多于37.2平方米。至于旧筑物有没有不符牌照规定，西贡地政总署会在视察后视乎有没有违规，采取适当跟进或者执管行动。署方又说，根据现行政策，政府土地牌照规定，牌照持有人不准转租或者出租有关旧筑物。本台查询陶辉是否租用、购买或者以乜嘢形式居住上址，地政总署话，由于牌照持有人资料属个人资料，署方无法提供，警方就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炎热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现时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消息啦。咁较早前西铁线嘅故障列车已经被移离，咁而家西铁线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噶。就较早前西铁线嘅故障列车已经被移离主行车线，西铁线嘅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之后跟进翻交通意外的消息，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益经中心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喺管道入面，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咧断断续续排到近维园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去深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 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車龍沿住青葵公路一路排到去呈祥道近蝴蝶谷。另外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以及是葵涌道去梨木樹近住葵興村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車龍都是一路排到去呈祥道近蝴蝶谷。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車多，龍尾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是谭文清，而家是摩洛哥。我同你哋都一样，尽量都会留喺屋企入边。我哋要保护自己，亦都保护我哋嘅医护人员，要对抗呢个肺炎噶。我哋大家努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风翻嚟咧，想倾你嗰个新嘅话题啦。咁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袁微昌啦，袁微昌你好啊。咁我哋咧就想倾一个新嘅话题，就系讲关于个劏房嘅一个即系小组开会啊。咁啊，就大家知道咧，就系政府成立咗个劏房嘅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咧。咁啊，今日正式开咗会啦。咁啊，小组就话咧，就佢哋会就住劏房嘅问题咧，就进行一系列啲研究啦。咁啊，包括咗最重要咧，就系个焦点放喺度咧，就话到底政府要唔要系出即系一对呢个劏房嗰個租務管制咧，即係進行一個租務管制嘅。咁啊，呢個問題咧都嘈咗好耐啦。大家知道香港曾經都有個租務管制咁，但係後來又解除咗啦。咁啊，到而家再一個研究啦。咁到底結果會點咧？咁啊，呢個小組話咧，佢哋都要進行一系列嘅研究噶。咁啊，好啦，袁利昌啊，不如你都同我哋分享下你嘅觀察咧，即係到底即係香港咧，其實再做呢個租管咧，尤其針對啲劏房户咧，到底係咪真可以幫到件事咧？或者到底？这个咁嘅做法里边咧，就其实系咪真可以帮到嗰啲即系住劏房嘅人咧？ 不如我讲下，我个人觉得呢个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嘅成立，其实反映咗两件事啦。第一就系其实政府已经系向现实低头噶啦。因为首先我哋都知道劏房喺特别，我谂喺之前几次金融危机或者嗰啲经济下滑嗰阵时，其实越嚟越多啦。其实而家全港保守啲估计已经有86000个劏房住户啦。如果系再冇咁保守，可能达到接近9.3万个添。咁基本上呢个问题已经系去到一个系变咗社会嘅常态嚟嘅。咁好旧时政府仲喺度谂系应该要取缔劏房添。而家直情系你好似冇咗啲劏房，大把人系直情冇地方住嘅。而家由于即系譬如啲公屋啊或者其他私楼又好点都好，佢都系好难，即系好贵或者好难入到去啦。根本啲劏房就系、是、供不应求嘅。是啲租户係一啲議價都冇，佢可以每年都不停咁租不停咁加租，咁又可以從你啲水電啊嗰啲度俾你，即係佢唔俾你有嗰個標，或者佢唔係咁計，佢收到好貴，咁所以令到根本好多人而家係一個好悲慘嘅境地。咁而政府佢之前嘗試用一啲津貼嚟去幫呢啲人， 但係發覺咧，原來一加咗津貼咧，咁原來嗰啲業主就加租，又或者即係將佢蠶食咗你成個津貼嚟，所以見到成件事係連阿林鄭都發現，如果喺缺乏咗適當嘅租管之下咧，其實如果政府係為呢啲住户提供任何嘅津貼咧，其實都係受惠唔到嘅嗰啲住户。 即係最後個津貼都留咗翻去嗰個大業主手上啦。 所以而家既然係咯，比相對於之前，亦都係從以前可能覺得對劏房呢樣嘢係覺得真係要取締，因為佢可能有時有啲消防啊、結構啊、衞生嘅問題。到而家真係要接受咗呢個現實，到我哋而家就係話點樣切實地。咁樣係去研究呢個可行性，去點樣落實一啲措施去幫呢啲人，所以呢個當然係一個成個香港嘅房屋問題嘅，即係成件事根本已經係亂龍甚至崩潰咗嘅一個反應嚟啊。咁第二方面呢，就係、是、其實就係一個呢個工作研究工作小組亦都反映咗，其實政府個諮詢架構其實已經係好過時、好失效嘅。因為你今次都係主要係揾啲唔同啲專家啊、博士啊，咁有啲可能有啲 學者啦， 係啦，有啲學者嗰啲研究嘅，有啲係可能代表下業主啊、租户咁樣啦。但係亦都有好多聲音就係話，其實可能要加入翻啲社福機構代表咧，因為其實佢哋先至係最接觸前線多嘅。亦都有人會話係要希望係要加入翻啲民間嘅代表。咁呢個即係反映到其實呢啲專家其實有啲唔係好屬於民間，或者可能有少少有少少離地，或者可能同現實有少少有少少距離啦。咁所以呢個政府點樣去，甚至佢都會以即係佢都提議係話要舉辦啲公眾論壇去聽下市民意見嘅。咁點樣去改善呢啲咁嘅情況？呢個係一個幾大嘅反應嚟。 係到底應該點樣做咧？歡迎你大家打嚟咧，同自由風傾下嘅電話咧就18723111 18723111。咁政府咧就上星期咧宣布成立呢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嘅。咁今日咧就開咗第一次會啦。咁喺電話機旁邊我哋就請嚟咗咧就係呢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嘅主席咧梁永祥同我哋傾一傾嘅。梁永祥你好。 你好 我哋喺一路都傾開咧，就我哋留意到咧，你今日已經開會啦，咁你都即係有啲即係工作即係開始研究要做噶啦。咁嗱，今次裏邊呢個小組咧，大家都好關注咧，其實即係到底政府會唔會做一個即係所謂租務管制啦，對啲劏房。咁你開咗第一次會啦，其實你個會裏邊咧，基本上要做嘅工作會有包括啲咩嘢嘅咧？即係除咗大家最關注嗰個租務管制之外， 我哋嘅小組嘅工作咧。其實就是要去就這個問題呢是研究、研究完之後呢向政府提交報告，個報告有幾個要求的、第一個就是、要就這個租管劏房的可行性作出一個評估、第二呢就是呢、就有關如果真的落實租管的話，那應該有些什麼的解決的方案，亦都要提交埋方案嘅。呢個係我哋小組嘅工作嘅範疇。我哋開會咧，亦都係通過咗我哋嘅即係責職權啦。我哋大家各位委員都同意咗啦。我哋打落去嘅工作嘅計劃啦。大家都同意曬呢啲。咁至於將來出嚟嗰個結果會點咧？當然我哋而家唔可以講啦。因為我哋要通過一啲好好客觀嘅研究，去找出一個答案出嚟。 系，梁永祥，我想問一問咧，嗱，你頭先講到咧，就係話會研究關於租管嘅可行性同埋一個落實嘅方案嘅。咁可唔可以咁講咧？就話你哋小組研究咧，就基本上係。呢、這個租務管制會做噶啦，係睇下點做嘅啫。有陣時係租務管制只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嘅選擇之一嘅啫。咁到底而家你採用嗰個方式係會點樣 嘅？正話我所講嘅可行性啊，咁係可行性裏邊咧，我哋要包括好多個問題嘅。舉個例，劏房何為劏房咧？我哋都要落即係做一個，一定要揾到一個答案出嚟。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都唔知道管乜。边个系管紧乜？边一个俾人管紧，亦都唔知 道。 咁所以呢个系我哋其中一个嘅工作嘅重要嘅工作嚟嘅。咁揾到个，咁我哋就可以要研究啊，我哋可以俾市民听咧，咁咧就系受呢个劏房租务管制嘅监嘅咁。咁咩情况又唔系咧？咁我哋最唔希望嘅就系话啊，我哋揾咗个。我哋话管啊咁，但系管嘅时候咧， 呢、這個定義啊，唔清晰嘅時候咧，又有人走到法律啦。咁呢、這個管制都唔會成功嘅。咁、所以有相當嘅問題嘅。咁譬如舉個例，有人都懷疑緊劏房係唔係合法嘅咧？因為是灰色地帶來的呢、如果我們去管制劏房的這個無感究竟是代表政府的什麼立場呢，這些我們都會研究的。 咁即係換言之，你個小組咧就唔止淨係研究租務管制嘅咯，即係研究有關劏房嘅問題嘅咯，係咪相關嘅問題？可唔可以咁講啊？ 我哋應該係話，我哋要研究，如果要做租務管制，我哋會有啲咩問題？我哋就係就住呢個問題咧，我哋去交換意見。 好啊，好啊，因為我哋接收有啲問題咧，先停一停先啊，同阿梁永祥呢度傾。咁我哋等一等嗰個線路再接一接駁，睇下會唔會好啲咧？因為頭先我都聽到啲聲，好似都要震一震一下咧，就唔係好清楚咁樣啊。咁啊，係啊，袁尼昌，我哋一陣間咧，稍後咧，除咗即係呢個工作小組嘅主席之外咧，都揾到一位咧，即係社工界嘅朋友咧，同我哋會傾一傾咧，到底而家劏房嘅問題咧係點樣嘅咧？香港嗰度啊，咁啊，根據啲數字嚟講咧，其實都幾緊要嘅。如果有啲社工組織講，好像住劏房 的人呢，好像是都达到成十几二十万添嘅话，即系嗰个群，即系嗰个族群咧，即系呢个，即系要忍受呢啲劏房咧，即系都个人数目都好大噶。好啦，我哋又接通翻阿梁永祥啦。梁永祥你好， 你好， 系啊，而家好多啦，你呢、這个传即系个声过翻嚟。咁我头先一路讲开嗰个咧，就话咁、那个小组啦，你个小组咧叫租务管制啊嘛，即系劏房嘅租务管制研究小组啊嘛。咁按照你头先咁讲咧，就可能唔系净系租务噶啦，即系可能你系对成个劏房嘅现象进行一次嘅研究，可唔可以咁讲啊？ 都可以咁讲嘅，因为如果你做租务管制，我哋真系要解决好多问题嘅。就唔系话就我哋。一话管制就管制，其实问题都相当多嘅。 我见你哋有好多定义性嘅嘢要解决咯，即系话何谓劏房系几大啊？点样都要解决嘅呢、這个其实 系噶，其实系噶。我哋即系举个例啊，虽然我哋未有讨论过咁深入啦吓，譬如话啊，我哋嘅租管系管制嗰啲五千蚊楼下嘅嗰啲劏房咁。咁我哋唔希望见到嘅就係所有嘅劏房嘅业主呢都将自己嘅租金加到去5001蚊咁。咁就变咗不受管制㗎喇。咁我话管制都好啦，嗰、那个决定完全冇意思㗎喇。咁我哋搵出一个定义出嚟，係要呢係能够呢係涵盖到应该涵盖嘅劏房户。 其实好多即系尤其是经济学者啦，嗰、那个观点啦，都往往觉得呢、這个即系利用租务管制去做一个即系措施咧，其实通常都唔系好噶，即系反而可能系抑制咗个供应添。咁啊，梁永祥，你自己初步你自己对呢个租管呢方面个功能啊，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咧，发挥得到咧？有冇你自己一啲观察咧？ 我哋今日咧开会嘅时候咧，大家都我哋十多个委员啦，有专家啦。有政府嘅部門主管啦，有副局長都幾個喺度，咁亦都有教授啦，有工程嘅教授，亦都有呢個社福界嘅教授。咁社福界嘅咧，除咗佢哋喺大學裏面教社會工作之外咧，佢哋都有一位咧，都同一啲社會服務機構咧即係社福機構咧，係有緊密嘅關係嘅，咁所以咧，我哋大家對於呢個研究嘅題目咧，都非常之專注，非常之樂觀，我哋都好樂觀地可以揾到一個答案出嚟，係令到咧係方方面面嘅利益都平衡得到。因為我哋今日嘅共識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咧，即係我哋希望做得到嘅就係、是、我哋出咗嚟嘅方案咧，唔會令到劏房嘅供應少咗，唔會係令到嗰啲租户咧係租唔到樓，又甚至咧係反而咧會希望做得到嘅就係希望嗰啲劏房，因為我哋呢次嘅研究之後咧，有翻一個起碼嘅水平， 唔、會對呢個衛生或者係火災呢啲造成隱患。 嗯， 咁呢個係我哋希望做得到嘅嘢。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梁永祥咧，就係、是。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的主席的，咁個小組咧就係、政府剛剛成立啦，咁就係上個星期四宣布成立，咁咧今日咧就召開咗第一次嘅會議嘅，咁到底對呢個話題，你係咪有興趣傾下咧？你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講下你嘅意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 旅遊樂園 今個星期同大家以袋遊 黎巴嫩， 黎巴嫩同其他中東國家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 先留在2001年正值內戰結束後十年到訪，當地善良的人民和特別的風土人情令他由4日結果用盡了期限去了14日， 除了有中東巴黎建稱的首都貝魯特之外，他還去了南部走訪不同的世界文化遺產，還去了北部的雪山看雪松， 留意星期六下午4至6 香港電台第一台 柳蓮 歐海星思努 旅遊樂園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廖安妮。 心随境转，但系我心好容易俾环境嘅变化而影响咗我。境随心转就啱相反啦。所谓做到我哋自己嘅心嘅主人啊，就算个环境无论系阴天、晴天、雨天，其实我都唔会俾嗰啲嘢影响到。 每个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齐挑战每个 调解任务。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傾緊咧，關於政府咧就係對呢個劏房咧進行啲研究啊。咁政府成立咗一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咧，今日咧就舉行咗第一次會議啦。咁另外今日咧都有我哋嘅評論員咧袁黎昌喺度 嘅， 咁同我一齊咧分析關於有關嘅話題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參與討論香港嘅劏房嘅話題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講下嘅。咁而家我哋嘅電話咧就接通咗咧就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成員，就阿陳偉雄咧同我哋傾嘅。伟雄你好， 系两位主持 你好，你好， 系啊，我哋呢度倾开咧，系啦，你个小组咧就开咗会啦，今日咁亦都我哋头先都同个主席啊梁永祥倾过嘅，咁咧就我哋即系倾呢个话题之前咧，我哋评论员啦袁黎昌都讲过啦，佢话咧就有啲嘅观察咧，就话咧今次呢个小组里面嘅成员里边咧，好似似乎冇一啲即系唔系好多啲基层啊或者社福界嘅人士嘅，咁啊陈伟雄你自己点睇呢个委员会嘅成员，同埋即系你对佢嘅工作有冇咩特别期望咧？ 哦，頭先我都聽到阿袁利昌嗰個分析，我就敢講啲成員名單離地啦。咁但係咧，見到的確係冇一啲，其實冇租客代表嘅，但係佢反而係有業主會嗰個代表。咁其實就即係我覺得最傳統平衡嗰個利益咧，其實喺依個名單都做唔到。兼且其實咧，我哋喺依個名單出籠之前咧，其實相關市市民間團體咧都想即係希望政府去透露一下，其實佢名單個組成部分點樣做法，但都三缄其口。咁第一出咗名單，其實我哋民間團體咧或者社福界咧，其實都譁然，因為都睇到啊，其實佢哋啲成員咧，其實都代表唔同嘅會。咁包括工程師學會啊、測量師學會啊、律師學會啊，咁頭先聽到主席講啊，其實我哋都擔心啊，佢講啊其實今次可能即係除咗去研究租務管制之外，都會睇下劏房嘅一啲嘅現象咁樣。咁所以我唔知係咪因為正係咁樣咧，就會揾咗工程師學會啊、測量師學會啊，咁同埋律師學會咧，睇下一啲劏房其實佢嗰個安全啊、衞生啊或者啲結構問題，但我哋更加擔心咧，其實就係即係依啲會咧，可能我哋都即係一直都有啲疑惑，佢哋係咪都好贊成喺香港實施租務管制咧？咁樣， 係。咁你覺得即係要嗱呢啲劏房户，我哋都知道好多噶啦。咁你其實即係用一個咩方法去揾一位代表出嚟咧，都唔容易嘅。其實嚇，因為你即係你個劏房户裏邊到底揾邊啲人咧？咁但係譬如話舉呢個例講翻你依個組織先啦，陳偉雄啊，你係叫全港嘅關注劏房平台成員啊嘛。咁你哋到底譬如話同一啲即係真係住户嗰方面咧，有冇咩聯絡嘅咧？或者你哋嘅聲音啊，即係有幾大程度反映到而家呢啲劏房户嗰個需要咧？ 我哋個平台咧，其實都係有啲唔同嘅一啲 社會服務機構下一啲嘅租客嘅居民組織咁樣嘅，咁都有分布唔同地區啦。咁即係差唔多講夠新界，即係荃灣啊、葵涌啊、觀塘啊、深水埗啊，咁都有一啲嘅社工或者一啲社區組織者咧，咁喺個區裏邊去服務一啲劏房嘅租客咁樣嘅，咁變咗咧，其實我哋都即係同事又好啊，或者啲街坊嘅組織嘅代表都好咧，其實都一直都係關注緊啊佢哋嗰個即係租住嘅環境啦，租金嗰、那個即係有冇得到保障啦，同埋甚至乎頭先我哋都同意㗎，其實即係嗰個居住個環境咧，其實劏房都係比較惡劣咁樣嘅，係咯。 即係你哋都了解到佢哋嘅需要同埋佢哋嘅困難嘅，即係可以講你哋呢個 會啊，特別係如果係講翻，其實我哋原以為其實今次嗰、那個工作小組都係集中火力去研究一下劏房實施租務管制嘅一個方案或者可行性啦，咁變咗咧，其實我哋都一直都有同啲街，我哋叫街坊啦，咁去討論翻，即係佢哋一啲心，即係特別係租務上而家面對緊嘅一啲嘅困難，因為其實的確係嘅，咁即係2004年之後冇香港冇咗嗰個即係租務管制，變咗咧嗰個租住保障權同埋嗰個租金嗰、那個即係以前都有個可以即係去巴喺嗰個市租金裏邊嘅，咁但係而家咧基本上業主咧咁其實。即係出租業主啦，咁其實每年其實都會加租，咁變咗咧，我哋其實舊年都做過研究嘅，咁基本上咧，差唔多我哋一啲劏房嘅租户咧，其實都要用翻四成嘅入息咧，去應付佢哋嗰個租金。講緊同埋咧，其實每個人咧，佢哋平均居住面積咧，都係得50.5尺到，落后即系落成落后咗成个公屋，其实都要75尺啦，系啦系啦。 咁陈生，你觉得今次政府都算系向现即系、就是、面对现实，甚至向现实低头，系咪一个好嘅现象咧？同埋你见到呢个工作小组个成员嘅构成，你觉得最后出嚟系咪真系会帮到成件事？会唔会好似其他小组咁，最后可能就咁出个报告，跟住就无疾而终咁样？ 我哋梗系唔想。無疾而終啦，咁不過佢既然都出咗嗰、那個即係工作小組，要花年半嘅時間去即係去做呢個報告，咁我哋都真係要求翻即係工作小組嘅成員都希望都可以聽到即係民間嘅聲音啦，咁起碼因為其實民間嘅聲音咧好現實，我哋都希望係講緊如果做租務管制咧。其實頭先啊，主席都有提及到咧，如果用劏房去做管制咧，可能都有一啲爭議，或者係有啲即係定義啊，咁有好多爭拗嘅。其實我哋好多民間其實團體都覺得，用樓齡係咪可以一個比較現實，同埋都因為我哋都認為，其實除咗劏房之外，咁一啲基層住一啲細嘅單位，其實佢都會受到租務。即係而家嗰個即係業主可以隨意加租嘅影響咁樣嘅，係啦，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陳偉雄。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成員陳偉雄噶，咁啊袁麗昌，我哋睇翻個數字咧，就其實原來香港而家目前有八萬幾户啊，八萬幾户啊，咁如果真係居民計咧，就成20幾萬咯，咁啊住喺啲農屋啊、板間房啊、劏房啊等等。咁我睇翻好多大城市，包括外國經驗咧，其實都一樣有劏房啊，大城市係咪咧？即係因為好多人其實就係因為個路程，即係佢唔能夠係即係去到好遠，可能劏房就方便咗佢哋日常。即係尤其是啲基層嘅員工，可能做一啲食肆啊、服務業啊等等，可能真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喎，係未必容易解決得到。 外國就我哋都知道咧，特別西方社會好多啲唔同條例嘅，你其實要改變你間屋咁樣係比較煩嘅，所以可能最後 可能有些人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一個比較劏房或者分租這樣他自己借間，但香港這個情況就是同亦都同我們很多社區 的重建啊去轉型啊都有大關係，因為那些工廠大廈很多東西根本就是轉不到，但他又沒有些工廠在那邊開工變成做劏房很多問題，那我想最大問題現在都是那個根本太過供不應求，連劏房都很受歡迎，根本業主是有那個權 去不停地去加價。 好啊，今天時間都夠了，今天拜拜。